早晨，早晨，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咁各位听众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先喺直播室入边咧，同各位听众你哋先见面嘅。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咁啊，今日2023年12月8日嘅早上嚟嘅，仲有两日啊，12月10日啦，咁大家就可以投票啦。咁啊，今日咧就农历方面啊，10月26日嘅早上嚟嘅噃，咁啊，19度嘅气温。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时我哋喺工作同埋学习上面会有所犹豫，呢啲嘅犹豫会令到我哋嗰个状态啊吓，可能咧冇发展得咁好噶噃。咁你会点样去到好好地处理呢？好多时决定我哋嘅一切。真系唔系我哋嗰个嘅状态嘅，有阵时可能咧系我哋嗰个嘅心态嘅问题。成功嘅道路亦都唔会一帆风顺嘅，需要咧努力去到付出。咁你又会唔会谂到自己今日嘅成就系因为自己嘅付出已经足够呢？ 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陈年清水，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 早晨嘅时候，一首歌曲嚟自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继续我们晨光 Coffee Time。 今天早上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7% 的早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稍后渐转多云，日间最高的气温会到25度，即是早上会凉一点，但是坦白讲，中午如果太阳高高挂，我都有少少和暖同偏和暖嘅感觉。好啦，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咁天气亦都较为潮湿同埋温暖㗎啦。咁下周中期风势亦都较大。喂，结结报纸呢个都可以同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喎。咁话到呢深圳地铁13号嘅列车呀，咁喺6号嘅时间呢其实都正式亮相㗎啦。列车呢就全自动驾驶嘅。香港咧都有全自动驾驶系列嘅，譬如南港岛线啊，咁啊今次呢一个喺深圳13号线咧，都系全自动驾驶嘅，咁啊最高嘅时速仲可以去到咧就100公里。咁啊13号线一期工程咧，工程南起啊，咁啊深圳湾口岸站，所以咧就同香港人咧就可能会有啲关系，特别系深圳湾口岸嗰一边啦吓。咁啊北咧就会去到一个叫做上屋站嘅地方，全长 22.4 公里嘅。今日早前咧就有传闻指出啊，呢个路线咧就年底通车啦。咁啊，不过睇翻当地嘅地铁以及咧就系公司回应啦吓。咁啊，暂时咧就冇相关嘅通知嘅。咁呢啲项目咧其实都几多噶。咁啊，而家咧见到啲口岸啊，亦都即系越嚟越多人去到使用啦。咁啊，但系都要记住一样嘢吓，咁啊多啲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费，咁啊特别咧就喺今个星期嘅时间最好啦，因为咧稍后啊亦都会同各位听众咧讲下喺香港今日8号啦，听日9号嘅时间咧，政府都准备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同各位嘅市民咧一齐去到参与嘅，咁啊亦都可以迎来12月10号咁啊投票日啊嘛。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真及问路，想专心叫埋我的好，走走偏偏就挤迫到你总听不到，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咁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目模糊的唱，庸俗笑话，能换上几多度流量，热热闹闹过后会紧张。So let me be louder, louder, louder, be louder, louder, louder， 我怕我一般沉着。开口切勿太清高， 知否今天一讲这趟世间没善无，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自导自演，博过再演。究竟将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扮态度，仍未见得多受重伤，笨笨拙拙太像活差样。So let me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我怕我要扮沉着。 一首歌曲来自 Yan Ting Louder。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了，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天气就好的，除了方便大家去玩之外，也方便大家呢10号的时间就去投票。好啦，先望一望喇喎，咁星期六嘅時間啦，即係明天啦，咁其實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呢就已經準備咗呢就俾各位嘅聽眾嘅，咁都係12月9號啦，只有一個叫做區選繽紛日啊，咁入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免費嘅活動，以及呢就嘉年華嘅，咁希望呢就即係免費提供各項嘅優惠啦，咁提供譬如免費開放嘅科學館同埋香港大學太空館，咁亦都设有咧就系唔同嘅嘉年华活动噶噃，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关注，以及咧就系明白自己嘅社区其实有好多咧正嘅嘢嘅。好啦，今日亦都有唔少嘅嘉年华活动啊，咁喺多区嗰度举行嘅，咁其中喺湾仔海滨举行一个叫做一个圣诞一个维港期间限定活动，咁活动咧就会喺下午嘅两点钟至到六点钟啊。咁另外咧就喺油塘大本营商场嗰度咧就设有展览啦，咁东涌市政大楼亦都设有一啲叫做流动游戏嘅摊位，并且咧亦都会安排咧就系三格嘅宣传车，分别咧就会进驻于包括系黄大仙、大埔、湾仔区咧就作呢个流动资源中心噶。西九文化区咧喺晚上亦都会设有无人机表演噶噃，呢个咧都系相当之有亮点啊！好啦，亦都见到咧，科学馆同埋太空馆以及香港艺术馆嘅收费展览区，咁亦都咧会有一个咧就系叫做吓香港呈现出啊一个叫提香与文物复兴威尼斯画派乌菲之美术馆展览馆嘅。仲有咧就是香港湿地公园会免费开放啦，咁啊姚宗贤文化馆啊、香港新闻博览馆、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咁等等亦都有唔同嘅优惠嘅，咁可以有譬如係公众导赏团啊、赠送纪念品等等㗎噃。所以话呢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同埋展览馆呢都係啱大家去㗎。好啦，又再望多少少喇喎，嗰啲展览馆啊、博览馆嗰啲名字都未完㗎。包括呢就係譬如文化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孙中山纪念馆、茶具博物馆、开放博物馆等等啊。连李靖屋呢一个嘅博物馆咧，其实亦都大家可以即系喺限时入边咧就免费入场。咁啊，详情咧，大家就可以浏览翻咧就系相关嘅博物馆嘅。好 好啦，咁另外咧就喺呢一个嘅中央图书馆啊，亦都设有一个叫做使命摄影展。咁呢个使命摄影展咧就系、保安局嘅六支纪律部队同埋两支辅助部队就为主题，咁亦都会安排讲座同埋六节嘅导赏团，咁啊俾学生咧就参与嘅。唔知道你系咪已经报咗名座上客啦？咁环境及生态局咧亦都会联同九巴，咁喺荔枝角月伦街车厂嗰度咧就展出一啲古董巴士同埋电动巴士，市民亦都可以免费参观。这个咧，如果你系巴士迷嘅话，相信啊都会咧就系相当之期待啦。好啦，咁我自己就中意啲譬如系亲子缤纷游乐日嘅活动。教育局咧同埋一啲嘅团体会就举办一个叫做亲子缤纷游乐日啊大雾集活动，咁鼓励全港中小学以及咧就幼稚园同埋家长啦，学生透过唔同嘅活动咧去到认识自己居住嘅地区噶噃。咁之前咧喺晨光入边啊，即系我哋嘅优惠环节亦曾经亦都讲过啦。市民咧可以喺环境保护署辖下嘅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嗰度咧进行一啲嘅回收噶，咁啊最回收最少 0.5 公斤嘅回收物咧就可以额外获得1210 66上嘅积分，点解又系1210啊？12月10日嘛。好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室外场啊，咁啊区选乐缤纷嘉年华活动，咁啊当中其中啊亦都包括咧就系启德车站广场啦、香港单车馆公园、天水围银座广场同埋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仲有咧就系鲗鱼涌公园、太极花园等等唔同嘅室外场，亦都会举办嘉年华活动噶。咁啊，到时亦都有唔同种类嘅，包括系运动示范啦、摊位游戏同埋体适能测试等等。咁啊，设于咧就譬如系启德车站广场嘅嘉年华活动咧，个时间咧就先讲呢个就系下昼3点去到5点，其余咧都系下昼2点去到5点嘅。咁所以咧就活动就好多，咁啊但系可能嗰个时间有阵时咧就要大家先上网睇一睇，或者好简单啦。如果你住喺该区附近嘅话咧，咁啊只要你而家行过嘅话，相信都有啲 booth 啊、围板啊，咁或者有啲工作人员准备紧嘅，咁不妨可以去嗰度问一问，到底嗰个活动嘅详情啦、日期以及时间，咁就可以更加咧就享受到今次啊，即系政府相当之特别啦。12月9日设有一个区选缤纷日，有好多嘅免费活动同埋嘉年华都可以俾大家一齐多多参与嘅。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词，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谁人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犹若渺小。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身在此，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掠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This song is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当拥抱其实为了快乐一点，谁浪费力气遮掩？即使我更多，我想 破晓，驱使我很多发现，命运像诗，然后我能学会他出的需要。 一首作品嚟自严明熙嘅 Only for Me， 室外温度20度，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船仔都一早翻咗嚟啦，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军针对加沙地带多个目标的攻势持续，包括在北部被以色列认为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据点的贾巴利亚难民营地，以及南部大城市汉尤尼斯的中心地带。数以十万计逃避战火的民众现时栖身当地。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数以万计巴勒斯坦人涌到拉法市，当地的食水、食物和电力供应都出现问题。报道又说，几千人试图前往转为避难中心的联合国学校寻求庇护，但由于校内已经逼满人，他们被迫在建筑物外露宿。聯合國機構指出，本輪衝突以來，加沙地帶已經有超過190萬人流離失所。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署在聲明之中表示，加沙自10月7日以來，超過 85% 以上人口被迫遷徙或者是離散，當中超過100萬人聚集到加沙中部以及南部大城市漢尤尼斯與拉法等地的近百個避難中心。聲明又說，衝突以來，處方有超過130名在加沙的人員喪生。10月21日至12月4日期間，處方向加沙交付320多噸醫療物資。另外，巴勒斯坦衛生部門指，以色列今輪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已經導致17000多人死亡。以色列方面之前的資料顯示，以方在本輪衝突之中的死亡人數大約為1200人。南昌江湄公河合作第八次外長會在北京成功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會後見記者的時候談及南湄合作的重點工作方向。王毅指出，要營造更安全發展環境，將安全合作作為下階段合作重點，盡快通過平安南湄行動方案，堅決打擊次區域跨境犯罪，尤其是電詐網賭，剷除危害民眾安全、干擾各國發展的安全毒瘤，並且支持越南辦好第二屆南湄水資源合作部長級會議，共同加強氣象防災減災合作，促進水資源的合理與可持續利用。全球最大電動車電池供應商寧德時代落戶香港，與香港科技園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將會來香港設立國際總部和研發中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預計寧德時代將會投資超過10億元，聘用超過500人，有助本港創科發展。寧德時代認為，近年國際環境轉變，但對香港仍然充滿信心，會利用香港自由流通的環境，做好研發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稍后渐转多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叫我食唔食栗子？ 阿 Lu， 梗系食啦。 咁啊啱啦，冬天啊就梗系食下啲热辣辣嘅炒栗子啦。 系，好似系冬天先见到人卖炒栗子嘅啫。 栗子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得食嘅。听实呢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哇，好似啲炒栗子档仲有 烩番薯、盐焗鹌鹑蛋。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今集同大家讲讲工展会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型户外展销会，又请来几位好有创科头脑的同学仔和香港科技员代表分享创科比赛的点滴，还会带你看看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嘉年华，各位港台拥趸绝对不可以错过，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12月10号区议会一般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投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投票站主任在投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6点36分的早上，外面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即是低至中。船仔呢亦都在星期五的6点37分呢回到嚟晨光的直播室，直播室入面亦都有小白在度。早晨小白。 早晨啊，我哋两个都一早返咗嚟㗎啦吓。咁外面嗰个气温呢上返上2至2度咯，咁快。 好咯。我今朝又系着到成只粽咁， 系咯， 因为大埔又系14度， 系啦，我哋啲大埔又系14度嘅，今朝 系啦，又系14度， 系啊， 咁因为我都学精咗，我寻日咧就着多咗少少嘅，哇，下昼热到我咧， 啱啊， 我就想除晒啲衫咁滞，咁啊，所以咧我今日就着咗件好薄嘅喺入边，出面件褛咧就非常之臃肿。 咁你中午嘅时间你拎住件咁臃肿嘅褛，咁咪好牙炸咯？ 系啊，亦都系一个问题。咁但系我唔想病。 哦， 我唔想病。 不过你今日喺 office 噶嘛 ？office 啲冷气都大嘅， 直播室啲冷气都大嘅，我咁样仲着住件褛嘅， 啱啱系。 因为呢度成日啲冷气咧，啲人话以前系唔知边间房系着羽绒添噶嘛。 哦，其实我哋而家身处呢一间房咧，我都觉得普遍嚟讲个温度系比较低嘅。我成日有怀疑，都系会唔会系嗰个冷气个流动嗰、那个建筑嘅问题。所以无论点样 tune 都 tune 唔到，我有少少怀疑系咁嘅。 亦都似系啊， 因为呢度都广播95啦，咁呢栋嘢都有相当之耐嘅历史。虽然冇95，但系都有相当之耐嘅历史啦。呢栋嘢 都似系，因为我哋其他房真系冇咁冻咯。 我有时听嘉明讲，佢咪喺隔篱三台嘅，佢话三台嗰边咧有阵时嗌热嘅。咁即係代表啲冷氣可能淨係跌咗落嚟呢度，跟住又去唔到佢隔離房嗰度， 哦， 因為中央冷氣啊嘛。可能其他啲聽眾嘅 office 都會有呢啲嘅問題，呢間房就好凍，嗰間房就唔夠力咁樣。 通常都係喎， 係咯 ，office 嘅冷氣通常都係勁大咯。 係啦，係啦， 係 啦。 我係成日都， 我問冷氣掣喺邊啊？我可唔可以教細啲嗰啲？ 唔得㗎，唔可以亂咁教，特別我哋呢度啦， 呢度就唔可以亂咁教啦。係 啦，廠嗰啲仲咩有燈嗰啲仲凍啦。 咁但係通常我哋呢，我就通常問咗人先嘅。咁如果唔得，唔可以教佢哋就話唔好教啊咁樣。咁但係你通常會唔會嗱？如果你咁凍，你會唔會有鼻敏感嘅發作咧？ 鼻敏感通常都唔會嘅。 你有冇鼻敏感先？ 我少，我都係氣管敏感多。 哦，即係咳多。 係啦，氣管敏感啊，犀利啲啦。鼻敏感咧，几时会出现呢？就系朝头早啱起身，有机会啊吓，有机会会喺一落楼嘅时间，会有少少痕同埋少少鼻水。所以咧，我随身携带住一支嘢咧，就嗰啲咩霍双峰用嘅索嘅，有啲类似薄荷味咁样嘅，系、 哦、 啦，咁啊吸下吸下， 鼻吸能量白棒咁， 系啦，吸下吸下之后咧，就好快脆咧，就会冇嘢噶啦，咁样咯。 哦，你觉得 work 嘅 ？work 噶，系唔系对我嚟讲系 work 噶？因人而异啊， 系 啦， 因为我自己咧都有鼻敏感嘅，但我又唔算系超级严重。 哦，咁啊送支嘢俾你试下， 我有好多， 系咩？你都有噶，原来嗰支嘢， 我有啊，嗰支嘢哇普遍到不得了， 系啊，系啊， 仲要系嗱，我有鼻敏感系我由细到大都有嘅，咁我得两个情况会有嘅啫，第一就系转天气，第二就系我好攰，咁所以咧，如果转天气加我好攰咧，那个情况系会 extend 百倍咯， 系咩？你今日攰唔攰啊？ 我今日攰啊！ 今日有冇转天气？今日冇乜点转天气、啊， 唔系，所以就习惯咗啦。即系嗰个转天气咧，冇之前上两个礼拜咧，哇恶劣到不得了！ 啊、 我真系萌，而家又都有少少萌，但系上个礼拜系真系萌到咧，哇，好辛苦。 喂，话时话头先，你咪我哋都有讲嗰支嘢嘅，嗰支棒棒啊，索啊啊，系咁索鼻嗰支嘢咧。其实嗰支嘢咧，我细个咧，我咪即系我印尼华侨底嘛。咁咧，成日都會跟屋企人咧就翻印尼耶加達嗰啲嘅。咁我嗰陣時啲阿叔啊嗰啲咧，都有喺嗰度住噶嘛。 係。 咁佢哋咧都有用呢一支嘢咧，就係咁喺度索 嘅。哦，佢哋都索嘅。 但係佢哋嗰支嘢咧就唔係一支支嘅。咁我咧有見過佢嘅。咁佢咧就喺佢將一嚿類似係樟腦定唔知乜鬼嘢嗰嚿味道嘅發源體咧，咁就用手巾仔包住。 嗯。 然後佢咧。就用个手巾仔喺裤袋嗰度攞出嚟咧，就喺个鼻哥前面咧，就系咁索索索索索嘅。嗰支嘢咧，即系佢入边嗰个 materials， 嗰个物料啊，就 系 我哋而家嗰支嘢原本嗰个原材料嚟嘅。 哦， 所以佢哋即系特别仲系要上一代啦。咁佢哋咧就系用翻嗰啲原材料，就攞手巾仔包住，就喺个鼻前面系咁索索索索索嘅。就而家我哋呢只咧就便利好多噶啦，原来。 哦， 系啊，你谂下我细个见到佢哋系咁样。 嗱。我都嗱，其实我今日个 topic 咧，就系想讲呢样嘢，即系咁啱。嗱，我咧，因为原来即系内地嘅一啲社交媒体咧，最近系好 hit 嘅，系人手一支咧，每一个高中嘅学生都拎住一支咁样叫做鼻吸能量棒嘅嘢啦。 哦，有名噶，原来佢哋叫 即系佢哋叫咁样叫啦，咁样系啦。咁然后咧，就令到好多中学生一个二都拎住嗰支嘢，一路索一路索。嗱，咁我有 佢哋嘅味道系咪就系我哋嗰支防伤风嗰支嘢？ 通常都系薄荷味嘅，系啦。咁但系就话啦，啊，咁佢哋就即系政府啊，或者其他海外地区嘅人就喺度谂，哦，其实会唔会对即系人体有害咧？咁样佢就话啦，啊，未必有害嘅，但系如果你过度使用咧，就小心啲啦。即系你不断索咧，系有可能唔好嘅，尤其是如果你是有蚕豆症， 蚕豆症啊， 要看看那支东西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樟脑的成分。 哦， 如果不是会 樟脑，有阵时候都什么的，在耐不耐一年都抌啲樟脑在个衣柜里面的。 是，但是如果那款的能量棒是有这个成分呢，是会引起溶血的。 哎呀， 是啦，所以就小心一点啦。 是， 是啦，另外呢，我之前在泰国，唔知道泰国咧有一款，因为我成日俾蚊咬啦。泰国有一款药油， 睇得出，依度个头俾蚊咬啊！ 哦， 头壳顶额头嗰啲， 系啊系啊，就争好多粒咯咁样。咁所以咧，我呢个时候我就通常会用翻我喺泰国嘅朋友带俾我嗰一支嘅药油去搽嘅。 哦，我用牙膏添。 哦，牙膏就唔系好 work 嘅，系啦。咁但系嗰一支咧，哇，精彩啦！我买嗰款咧，我谂住买。是本身可能你当有十秒全部都是那款药油，超好用啦。点解最近话就要转咗新包装，已经买唔到那款啦。 系啊， 咁转咗啲咩呢？就 exactly 转咗你那款鼻嘅能量棒。 系咩？ 咁佢就上面嗰 part 咧， 但係你係防蚊啊嘛，而家 冇錯，佢 防蚊就變咗能量棒。 佢上面嗰 part 咧就係嗰個能量棒啦、啊，下面唔知得翻三秒定五秒就係嗰個藥油咯。 嚇、 啊，係啊，之後你吸嗰個味， 咁咪每一次，咁、那個藥油係茶定係咩㗎？ 係茶嘅，可以倒出嚟嘅。佢分開兩 part， 咁但係 三秒啫喎， 冇錯啊！我 三秒即係我記得我喂狗仔或者喂小朋友，係三秒即係一個針筒，有啲係五秒嘅啫，都唔滿啊！ 唔滿啊，唔滿啊，三秒好少嘅啫，我就覺得哇，佢都幾識， 係咯，個味道係咪好濃烈㗎？本身嗰個油即係三秒嗰三秒嘅， 都濃烈嘅， 姜老嘅。 薄荷味嘅， 薄荷味嘅， 系，所以你我真系觉得佢茶蚊系一流嘅，但系你索咧，即系会精神百倍嘅都，但系亦都我觉得有少少 over 嘅，系啦，咁如果大家都有呢一个鼻敏感嘅问题咧、都可以 try 试一试， 系啊，朝头早我觉得有阵时索一索咧，我个人啊。我会觉得舒服嘅，因为可能会好似觉得通一通或者醒一醒个人，佢都有呢一个嘅俾我嘅效用嘅。或者有阵时候我仲有啲咩情况会用呢，例如系如果旅行搭飞机，或者去旅行嘅时候咧，当地嘅空气你未必好快适应，咁发觉自己有个鼻有少少痕咧，我都会用呢支嘢去索一索，咁我个效果系唔错嘅，系啦，可能我啲症状轻微咯。 症狀 係啊， 係我又覺得還好咯。 嗯， 但我身邊真係有朋友，譬如通頂即佢哋24小時冇瞓咁樣咧、長期拎住支係咁索咯，人手一支咁樣。 我以前做輕談都成日都係咁樣嘅喎。 哦，你都覺得 work？ 我覺得 work 啊，因為你 我覺得就係得嗰下咯， 因為有起碼有其他味道，令到你個人咧、會有分散咗你攰嗰個注意力。 係， 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佢可以做得到嘅嘢嚟嘅。 系，好似倒緊，大家 醒一醒咁樣咯，系啦。 系咁都可以 try 嘅，我覺得而且佢話而家咧多咗好多唔同味嘅內地。 哦，係咩？ 有冇咩士多啤梨味啊、橙味啊、土味？但我覺得好似， 我覺得都係薄荷味 會 好 啲 喎。 如果唔係就咁一陣水果味咧， 係咯， 又做唔到嗰種。 好似聞到啲水果茶咁啊！我斷估啊。 系啊系啊，我谂佢哋纯粹系即系好似小朋友，即系啲中学生 恋 意嘅一个一样嘢咁样。 如果佢嘅水果味唔系单纯好似我哋啲润唇膏嗰啲味道嘅话咧，即系例如佢有啲特别水果嘅，咁我反而 buy。例如系榴莲啦，又或者系大树菠萝啊，我哋菠萝味都有啦，佢有大树菠萝。然后佢亦都有车厘子啊，嗱士多啤梨味都太普通啦。咁、或者系啲即系特别啲嘅水果嘅味道咧，我会觉得系唔错，山竹咁样，有种水果山竹啊嘛，或者红毛丹嘅，咁呢啲水果咁我反而 buy 佢。 但我谂咁样就少啲人买啊，即系你谂下，如果有青瓜味咁样，你会唔会买啊？ 青瓜味，我谂我会试一下，几清新、啊。 有青瓜味薯片喎、啊，而家 啊，你讲真噶？ 我讲真，我食过，好食哦。 系咩？ 系啊，系啊，咁大家不妨试一试啦。 按着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在二世中的战斗，不知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See you. 到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去留，能如何总要遇得以后，什么最后最后，退后退后，总是想到疯了也不休。太多温柔，太多的成就未得到过，还是得到过，就够茫茫的一生。用半生追问，能否？ 呢首系 Jenny 李幸毅《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我哋听一听晨光 KOL， 睇下佳哥咧今日讲啲咩啦。阿 Sunny， 哎呀唔好意思啊，咁我哋讲下 Sunny 系讲啲咩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直播室入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香港生日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咁今日咧，都想同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咧，咁啊等阿 Sunny Sir 分享一下咧， 系 呢个天咧，即系有阵时都系虽然话行山。咁但係冬天就叫舒服啲㗎喇，但係總係需要做啲防曬嘅。 冇錯冇錯。 防曬呢有好多裝備啦，風褸可以有防 UV 啦，遮又有啦，太陽眼鏡又有啦，帽又有啦。好啦，咁多呢啲我哋叫做防曬工具呢，其實我係咪帶咗佢一路永日，即係永遠嘅。佢呢頂帽我買嘅時候防曬，十年二十年我拎返出嚟戴，我仲可以同我啲仔講，呢個爸爸當年啊！小学嘅时候已经开始戴，已经防晒噶啦。今日就戴住佢啦，咁样。 其实防晒物理上防晒，只要佢唔透光就得噶啦。 嗯。 咁所以就寿命嗰方面咧，就系佢有冇老化啦，有冇穿窿咯。 咁如果你保养得好，真系得噶，其实。 其实都好襟嘅啲衫裤，本身当然咧，你话好似手袖咁啲咧，啲即系冰袖啊嗰啲，即系穿落去手袖度好舒服嗰啲咧。 嗯。 咁其实个防晒度，我试过系麻麻地嘅。 嗯。 即因为佢真系， 佢哋话嗰啲系咩防 UV 啊，点样弹弹走？ 佢本身都系真嘅， 嗰啲系 涂 层噶嘛，系嘛？佢哋 唔系唔系唔系，真系物理上， 真系物理上 系啦。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你一直掹薄咗咧，个网就自然即系始终薄啲，接近你都漏光啊。 咁我买大啲咪得咯，咁啊唔使掹薄啲咯。 买大啲咪冲泡泡，不如着翻长袖啦。唔好意思，今日有啲迟风比较好吧，嚟咗少少， 好锐利 先。咁啊，着长袖咪得咯。 系，系，系。咁而家嗰啲，譬如防晒，佢哋有啲譬如防 UV 涂层咁样。 嗯。 咁嗰啲又点样？系咪会洗甩啊？定系点样？ 都会噶，佢用物理，即系啲涂嗰啲嘢上去，咁啊加强嗰个即系防 UV 嗰个功用。 嗯。 咁洗洗下真系会甩咗嘅。 系。 咁就本身件物， 但系唔洗又唔得。 要洗， 系咯，要洗嘛， 即系冇永恒嘅啲嘢，即系譬如啲话防蚊嗰啲都系咁啊。 嗯， 咁佢都讲明俾你听咧，佢洗佢都百次咧，咁佢就会即系冇咗噶啦。 嗯， 咁你就见仁见智啦。但系当然啦，你话佢冇咗防蚊功效咧，其实即系冇驱蚊嘅作用啫。但系仍然可以防到风啊，防到嘢，咁你唔使下就用完就抌嘅。 系系系，啱啱。咁嗰啲涂层啦，咁我哋都研究咗，其实佢会洗甩噶嘛。 嗯， 我有冇得自己整翻上去噶？ 好似冇。 即系，譬如会唔会坊间有啲，譬如哆啦 A 梦咁样，叮叮叮叮咁样 UV 涂层，跟住你就拎住件风褛或者拎住顶帽就喷喷雾式，跟住呢个涂层咧，你都可以用多一年噶啦咁样。 好似冇，好似我即暂时唔见到有咁样讲。 哦， 防水就有， 防水啊， 系啦，泼水嘅涂层就有。 哦， 即系假设我件风褛本身就线水会起水珠噶嘛， 嗯， 咁你耐咗咧，啲涂层就冇咗。 喂，你呢个咪真系好似汽车咁咯？ 啊，系啊， 汽车嗰啲系啦，打蜡一样， 系啊， 佢甩咗，跟住佢就可以打蜡。跟住啲水珠又跣翻咁樣， 咁但係就都係嗰句啦，你打咗蠟咧就焗咯， 嗯， 即係你件衫啊，如果你打蠟嘅話，咁你咪焗咯，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就而家都好似都係啲噴霧式嘅， 嗯， 咁啊等佢就喺面頭上邊咧做翻個潑水功效， 嗯， 咁但係就最近都有啲講話嗰個叫做DWR 嘅物品咧，嗯，即係嗰啲防曬嗰啲塗層咧，好似有啲唔環保啊， 嗯， 即係好似有啲唔係幾好嘅物質喺度， 係。 咁有啲廠都開始話：我哋唔用呢隻物質去做防水啦。 哦，係，咁所以就即係呢啲咧就環保同埋我哋行山裝備都應該要諗得透徹啲嘅，因為中意行山嘅人應該都係偏向咧會注重環境嘅安全。 哦，因為你實住嘅地方就對方對你好嘛。 係啊， 咁其實如果話聽眾唔係好知咧，咁你就一嚟可以留意下晨光呢個阿小白嘅晨光第一線啦。咁但係你就上網睇都好多嘅。消委会都有啲即系相关类似嘅即系资讯可以睇下，咁下次买之前咧就问一问 sales 啦，咁因为系咪可以有嘅涂层，系咪啲冇咁咩噶咁，同埋而家好兴用环保物料做， 系 即系就算连我哋玩攀岩、攀石嗰啲安全带啦、绳索啦，都有用啲 recycle 嘅即系物料重新再做。 系，其实而家recycle 嘅物料咧个品质都几好， 都系要睇厂 吓，哦， 真心嘅都系要睇厂，因为佢可能佢投放嘅資源仲比買原裝即係尼龍物料仲要貴。 嗯， 首先你又要即係篩選啦，要重新再整過嗰啲即係環保物料啦，就要測試啦，咁係難搞啲嘅。 係， 所以唔係好多間即係出呢啲户外用品嘅安全帶嗰啲廠咧會出環保料。 哦， 條安全帶用環保物料做嘅。 係， 咁但係市面就唔係好興住。 係，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住啦。咁我哋遲啲就可以講下呢、這、一個，譬如點樣選擇。安全帶嗰啲繩， 哦， 嗰度又可以即系遲啲一齊分享一下啦。咁但系我哋今次咧就先講咗呢一個咧就叫防曬先。咁防曬最好嘅方法其實係咪就係戴唔好戴太陽眼鏡？冬天防曬同夏天防曬有冇咩分別嘅咧？ 有啊，冬天你就你著多件衫就防到曬啦。 冬天就反而因為有陣時咧， 容易處理嘛， 我覺得係冬天容易曬傷。哦，會唔會因為冬天你冇圍意啊？我好熱啊，要遮先。反而夏天有陣時你一曬到就會即刻好熱啊，就即刻會有個 alert 喺度。冬天有陣時，譬如天氣凍啊、涼涼地啊，就冇乜所謂啦，曬下咁啊，曬下就容易，反而真係曬傷，會唔會咧？ 呢個係都會嘅，但係就我習慣就夏天冇咁易曬傷嘅，因為夏天你 aware 得多啲嘛，即係你做保護就可能多咗。夏天我會著翻啲長袖薄風褸啦，戴翻啲手袖啦，咁啊會就係頸巾一定會遮頸啦咁。反而冬天咧我就本身穿長袖，咁就結果件事就好似好咗好多。 哦， 咁呢個就 本身有長袖， 係啦，個人個習慣。 係，因為我有陣時冬天行山，其實我都係穿短袖。 哦，咁你快嘛，即係 wind 啊嘛。 有冇聽過葉問啊？為快不破。 哦，我就知葉師傅唔係咁易嘅啫，即係呢個唔係咁易啊。你講啊， 真係笑死 我！即係唔係個個跑得快噶嘛？ 係係，咁我都唔係快，不過有陣時真係喺注重防曬嗰度咧，大家就要著眼多少少啦嚇。咁啊，塗層咧會甩嘅， 會嘅， 係啦，甩咗之後咧就淨係依靠住本身嗰件嘢，可能遮咗啲陽光 都得嘅， 係啦。咁不過係有陣時驚，譬如太陽眼鏡咁，你咪自己即係多啲 擔遮咯， 擔遮咯。 係啊，不過擔遮就要都係禮貌咯。有時候啲山路窄咧，有人迎面而嚟嘅。收收遮啦， 系啦， 咁呢个就冇咁督到人哋啦。 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如果你话好似譬如灵彩神嗰啲孭住把遮咁，嗰啲可能都 即系其实咪好似落雨天行骑楼底咁样咯，跟住啲人就喺个帐篷下边度开遮。 系啊， 唉，我呢啲真系成日俾人督到啊！ 吓， 即系我只眼都唔知仲喺度，好彩嘅，真系俾人吉鱼蛋咁吉咗只眼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到大家吓上山嘅时候做足防晒。咁如果你话想再有啲譬如搽嘅，咁你咪防晒膏咯。咁啊，睇清楚个 UV 嗰个指数。咁喺冬天嘅时候咧， 要补噶喎， 又系啊，要补噶，系啊，落唔落补一补， 系啊， 同水一样，落唔落补一补， 系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咁啊，最好睇翻个时候，譬如佢同你讲一个钟两个钟，咁你咪一个钟两个钟补咯。 系啱晒 ，set 翻个 alarm， 咁啊最保護得到自己啦。 或者休息時候就飲水順便查一查咯。 係啦係啦係啦。不過我就都歡迎大家咧就多啲去防 UV 嘅，但我就其實都好怕喺山上面見到嗰啲咧蒙面人嘅。 哦， 即係嗰啲咧又 冚 得滯，又戴眼鏡啦，跟住又戴帽啦，又闊邊帽，跟住遮住個面啦咁樣。 即係好似嗰啲恐怖襲擊咁樣，遮到冚曬咁。 係啦，應該享受一下行山，同埋享受下陽光。 我覺得俾風吹落塊面嗰種感覺係舒服 舒服嘅，係啦。咁啊，少少防曬，大家就自己俾心機做啦嚇。傾住咁多先。 OK， 唔該你，拜拜。 普通话台和香港电台第二台亦都会分途广播的新闻报道后亦都会有交通天文台，记得留下神光第一线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早上嘅时间啦，已经嚟到朝头早嘅7:08啦吓，咁啊2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0%嘅早上，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啊，继续有白元浩小白喺度，早晨各位听众， 咁我系听众，早晨啊小白， 喂早晨啊， 第二位听众嘅早晨小白， 系啦 ，V 娃 Guizu 咁啊就系两位咧就系阿船仔啦，早晨， 早晨， 同埋晨光交通天文台嘅 Mini， 系啦，早晨啊 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哇，都着得相当之靓 ，mini 你都 系啊，冇错啊，要打扮得有艺术感少少， 系咯，好嘢、啊，因为即系12月9日听日嘅时间咧，都有好多因为响应呢个12月10日啊，咁啊投票嘛，咁所以亦都有好多嘅缤纷投票嘅日子，就系听日咧好多都系免费开放嘅，咁啊所以都啱、啊，你而家已经悉心打扮定， 可以今晚唔使换衫啦，可以直落听日， 唔系、啊，我谂住断估你应该有几套。呢啲咁藝術嘅衫喎， 係啊！我今日一翻到嚟咧，小白已經話我咧有啲似藝術品嗰啲咧， 唔係我唔係咁講，係藝術館嘅牆壁。 我咪諗得太多， 你真係諗得太 多啦，差唔多啦，差不多就好啦。 咁我同船仔係素人咁出現咧，亦都係一樣。 係啊。 今晚要做 三 住系泥咁啊食咯， 黄 土啊食咯，我系博物馆出边啲泥咯， 系啦。 因为要今晚都要继续工作，所以要啊扮靓少少，直落落去。 哇！你咁早已经话今晚要直落啦，你 系啊，今晚都要继续努力工作啊，因为 weekend 啊嘛， 能者多劳啊。 可能真系要辛苦命啊，辛苦命。 唔好咁讲，能者多劳都好重要嘅， 都冇错。 咁啊，能者多劳嘅 Mini 同我哋睇睇呢个交通方面先。 好咧，同大家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啊！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咧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亦都有交通意外，近住九龙水塘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咧都系多车少少噶。咁而九龙城东正道就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汇智楼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之后睇埋隧道方面啦，咁现时各区嘅隧道都大致畅顺嘅，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过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新界区方面啊，屯门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泥围嘅。 好，咁啊，交通方面就。都正常嘅，大埔公路嗰度有啲即系事故啦，咁都系好快脆就会清理噶啦。我谂嗰个位， 希望系啦， 系啦。咁啊，交通方面有咩同我哋倾下咧？ 系啊，想同大家讲下咧，就嚟就去到大棠嘅红叶季节， 系 啦。咁每年 约埋赏红叶，大家一齐可以。 哎，我都想啊，但系近排有少少忙。 哦，系， 系啊， 咩事咁忙啊？ 系啊，咩事咁忙啊？因为准备要自己嘅 big day 啦。 哦。系咩？哎呀， 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呀，恭喜啊！三年抱两啊，三年抱两， 好似小八咁啊！咁大家咧就可以睇下红叶啦，我就推荐大家去睇红叶啦。 系啊，系系。 系啦， 吓唔推荐嚟你嗰度啊？ 推荐嚟我嗰度都可以嘅，我嗰边都。 哦，佢嗰度有红叶睇嘅咩？ 系都系有草有树咁样啦，咁草地嘅 wedding 都好开心嘅。咁我同大家讲紧大堂嘅红叶嘅， 我嗰度睇花嘛。 系 啦。 交通方面咧，就系因为大堂红叶啦，都比较难去啊。咁 因为行去有段路嘅，如果唔系平时行惯嘅话， 好多人啊，我觉得 人系啊， 好多 好考呢个摄影技巧。 我本身谂住去郊游啦，但我发现全部人都一齐同我去郊游。 系啊，系啊，你有冇睇？你哋有冇睇过大堂个红叶先？ 有 啊，就 系、 是、全部都系人咯。 系啦、啊，同埋其实系冇想象之中咁多棵噶。 但係都多嘅，以香港嚟講都 OK 嘅，我覺得係啦。但如果大家唔想真係行入去咧，其實就有巴士路線嘅。咁每一年咧，大堂紅葉嘅季節啦，都會有巴士路線 K 六十六。A 路线咧就会喺12月2号，即系已经营运咗。 已经营运咗咯， 系啦，冇错啦。咁 前几年嗰个巴士仲有啲特别嘅 pattern 喺个巴士身上 嘅， 都有就系嗰个红叶嘅 logo 嘛。 今年就有卡通人物嘅， 哦系咩？ 系啦， 就系红叶精灵、 猫猫嘅 红叶猫 嘅卡通人物嘅。咁如果大家真系想搭嘅话，就可以 有 sponsor。 哦，咁我明啦，唉，咁明啦，我明啦，我明啦。 系啦，大家就可以去港铁嘅朗屏站 B2 出口，沿住行人天桥步行两分钟，去到朗屏村月平楼嘅巴士站咧，就可以搭到嗰架巴士噶啦。咁、但系咧，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啦，就系港铁啦，同埋轻铁嘅乘客咧，就可以免费转乘嘅。 哦，咁即系基本上都系免费噶啦。 系啊，所以咧， 咁但系自己本身住元朗嘅朋友咧，就要俾钱啦。 不如行去啦，顺便系咯，做运动啦， 或者朗屏搭去元朗站，朗屏搭去元朗站， 冇 错，跟住再转乘， 咦，咁都 OK 喎， 我纯粹咁问啫。咁我都符合佢嗰个条件喎。 系啊系啊，咁大家就可以转乘，然之后真系可以搭到过去。但系 点啊？ 咁上年 Didi 都有同大家推介过一样嘢啦，就系渔农署大榄郊野公园嘅枫香林红叶嘅情报网咧，其实佢就会推荐下而家大堂红叶究竟系属于绿色啊，黄色啊， 我都想知道、 啊， 我都想知道。 咁但系目前为止到琴日截止为止咧，都系绿叶 嘅， 系 十二月八号都仲系绿叶啊！我屋企附近都 琴日嘅情报嚟嘅，就十二月七号嘅情报嚟嘅， 系咁啊，即系都唔会突然间一日变到红色噶啦，一日变到嗰啲都系假噶啦， 但系我都有见到朋友 po 相啦，咁就有几棵都有 少 少嘅，真系少少咁多啦。 咁、等佢即系叫满红嘅时间咧，大家就可以去赏下红叶啦。 但系到满红嘅时候就会好多人， 咁一定系噶啦。你唔红，你去嚟做乜嘢啊？ 咁又啊， 可以唔去大堂咯， 去日本啦、 啊， 去中大 啊， 真系、我年年都系中大型。 中大其实而家个入口。嘅时候都有啲 有关卡，咁你需要俾张 身份证 去 登记啦， 去登记。咁但系你知道同佢讲你嚟做乜咧？ 我哋想红叶， 想红叶得唔得？ 其实得噶， 都系一个理由。 系啊系，你问佢你想去边啊？咁你 up 栋 building 啦，或者话其实我想去美园湖睇鱼咁样， 哦， 都得嘅。系、其实都基本上佢想 mark 低你个人资料啫，少少记录低咁样。 或者你我唔系佢哋嘅保安人员啦。你如果你真系去想红叶，你咪直接同佢。讲咯，我想同佢就走啦。 因为年年都系咁多人嘅状态，都真系好多人。 其实 净 系学生已经好多人， 净系学生都已经好多。 其实咧，学生系入边嘅少数，真嘅，全部系一家大细过晒嚟，唔知野餐啊，喺度玩啊咁样。咁加埋因为美园湖好靓啦，又有鱼，又有唔同植物啦。咁亦都中大入边嘅生态入边 系 有好多唔同嘅雀鸟噶嘛。 系啊系啊。 咁每个星期六日已经有人嚟入嚟叫打雀啦，即系影雀雀诶影雀仔啦咁样。之后 雀 系学咗 mini 啲嘢咯，啲叠字啊， 船仔突然之间好 cute 啊， 雀 雀咁。 系我变翻。雀仔先影雀仔咁样，咁另外红叶咧，佢哋亦都会有啲季节系特别旺嘅，但我影过嘅，即系相啲 網上面嘅相咪好紅嘅， 是是 其實係冇可能咁紅 走出嚟嘅 ，tune 少少顏色 嘅。咁我都 tune 得幾勁嘅，仲有咩 tune 到可以同？ 其實使乜去啊？咁其實喺屋企樓下影棵樹，然之後再 tune 都得啦。 咁你冇紅色嘅話，夾硬 tune 又辛苦啲嘅。 咁好難 tune 紅色。 係啊係。 話説咧，日前我爸爸媽媽啦，突然之間就係好想去上紅葉，跟住佢就係早一個星期突然之間買咗機票去京都， 嚇， 係啦， 南山紅葉， 係啦，佢哋係突然之間話啊，好想去睇紅葉啊， 跟 住就買咗機票飛咗過去， 真係瀟瀟灑灑， 係啦，真係 瀟灑的相機啊，真 係比較高興嘅， 係啦， 然之後我就係覺得嗯。去日本睇紅葉都好開心，我問佢啊諗唔諗住帶埋我啊？跟住佢哋話我買完機票買埋酒店，冇諗住預埋你咯。但真係幾靚嘅，我就見到，因為京都嘅紅葉咧，而家就真係啊好紅嘅。 係而家呢刻都係正值咧，就係最紅嘅一刻㗎嚇。 冇錯，最好笑係咩？我見到我有朋友無啦啦 send 咗張相俾我，跟住就話：咦，前邊嗰個係咪你爸爸媽媽？ 嚇，你講真㗎？係 啊，因為佢哋可能有寫社交媒體見到我 po 相。咁就啊認得我爸爸媽媽個樣喎、 啊， 跟住就係、是、就無啦啦喺一啲媒體度 send 咗張相俾我，就話喺前面呢兩個咁似你爸爸媽媽， 哦、真係好有緣啊！好有緣，所以都證明唔同地方都好多香港人 嘅， 好多香港 人。 係啊，咁香港都有好多紅葉同埋美麗嘅景緻嘅，咁大家可以留喺香港咧，就欣賞本地嘅紅葉啊，譬如青衣公園啦，係、 嗯、 啦，咁啊，譬如唔同季節有黃花風鈴木南昌公園啦，啱、 啊、 季節去睇嘅時候， 真係好靚 啊！哇，鮮黃色真係好靚，嗰種金光燦爛嘅感覺。 同埋喺市區咧，我又會覺得啱、比較易去。 冇錯啦，係啦，咁啊，所以喺外國嘅朋友嚟到香港都會覺得係厲害嘅。我哋竟然間喺市區入邊都有咁多咁靚嘅花， 係、嗯、啊， 希望再種多啲。交俾有关部门自己慢慢整，种多啲啦吓。好，唔该晒 Mini， 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咧，船姐同我哋睇睇咯。 好啊，今日大致天晴，稍后渐转多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天气亦都比较潮湿同埋温暖。下周中期风势亦都比较大噶。出边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嘅。 早上嘅时间嚟到7:19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亦都邀请咗神光大学入边周树嘉嘅佳哥喺度嘅，咁啊佳哥咧即系啱噶啦，佢讲啲 topic 咧，其实好多时都会同啲乡村啊围村咧系好有关系嘅，咁如果大家去赏红叶。或者喺啲荒唔係荒山野嶺、山卡拉嘅地方咧，去到行行行啊、走走嘅時候，不妨可以留意多啲啊嚇！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系早晨各位。 上个星期又讲嗰啲拳法啦，咁啊 功夫 冇错，功夫呢个字用得好啊吓。今个星期咧就真系想睇翻咧，我知道以前咧有好多唔同我哋嘅乡郊啊，即系大家咧为咗我哋自己本身嘅地盘。或者我哋自己本身鄉里嗰個嘅邊界，咁有好多咧唔同嘅拗撬。但以前咧曾經聽阿佳哥講過噶，咁就話到呢條村同嗰條村咧，有陣時原來未必咧係咁 friend 嘅。 係打交啊，經常有㗎。 係啦，咁喺香港嗱，我唔知道係咪全中國都係咁啦。同埋香港以前嗰啲鄉郊或者啲客家人嚟到香港嘅時間咧，就喺山腰上面或者山上面咧佔據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咁我佔下呢、這個，你又佔下嗰、那個，咁、都應該會有呢一類型嘅，就係話到你過咗界啊，我又唔中意你啊，會唔會有多好多呢啲咁嘅衝突？咁同埋演變咗有冇啲特別嘅事件發生嘅咧？ 係全中國有嘅， 係啊係， 單隻香 有人嘅地方就應該有㗎啦呢啲。 係啊，有村有地方嘅人自然要劃界啊。 係啊， 因為點解咧？關於生存，關乎於生存啊嘛。 嚇嘛嘛。 以前咧，譬如話爭乜嘢咧？其实争地啊固然会有啦，争水源 系，争 水源，因为以前耕田，争水源就好紧要啦，系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因为咁样打交咧，都系因为争水啊， 系 咁啊打交咁样。 阿佳哥啊，争水咧仲争得犀利，因为水咧你好难去到引导嗰条，因为好大工程啊，引啲水去到其他地方咧就好大工程。咁如果你话 有段時間佳哥也都提過，就係話啲客家人咧就會喺山上面啦，咁啊佔據住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咁如果你啲山水喺山上面接落嚟落山腳嘅話，你山嗰啲客家人霸曬，咁山腳啲人又唔中意又上山搞事嘅咯喎。 近山邊嗰啲咁啊，咁啊梗係食水頭先啦，出邊嗰啲梗係食水尾啦咁樣。係係。咁有多時咧拗撬都係咁，咁啊爭地啦，爭地盤啦咁樣嘅。 係。 咁啊，以前打交咧，佢哋圍頭人啦嚇，叫崩位嘅。 叫咩？崩 崩啊！崩围， 崩围， 崩围。 哇！呢、這个字我人生 即系围打围啊！ 即系活到而家，我先第一次听崩围。 崩围，系啊。咁啊，打即系围同围打交啊。 系系。 咁啊，一崩围咧，咁就好大件事噶啦。即系会即系通常都有死伤噶。 咁严重噶？ 系啊。咁由于有死伤啦，咁啊，所以咧新界咧就有一种即系建筑啊。通常咧去啲廟度咧，有機會都見到都唔少嘅，譬如話啲咩義勇祠啊、英雄祠啊、英勇祠啊、烈士祠啊，就係呢一類，好多時就係呢一類咁嘅。 我以為 咁嘅，即係供奉咗啲打，即係為條村打交。 係啊係啊， 死嗰啲人嘅。 阿佳哥，我以為見到呢一啲祠咧，都係一啲抗日英雄喎，以前係。 哦，唔係嗱。当中有冇抗日英雄咧？唔知道。 系， 但系肯定就因为围鱼就围，因为打交而过身咧，就有嘅，就一定系噶啦，一定系为主噶啦，啊，咁样咯。咁就呢啲咁嘅词咧，整个香港、成个新界都有嘅。 嗯， 即系主要就系同埋啲庙啊，即系连接埋啲庙嗰度啦，咁样。 系， 咁啊有嘅，咁就有多有少啦，即系里边咁咧，但系从中咧都系睇到咧，就系以前啊。嗰種即係 風氣，民 間嗰種群毆啊，嗰種穿越出去食水咧，都幾激烈啦，好犀利下噶。 好彩，即係而家咧，我哋有水務署，原來有自來水係咁重要啊，佳哥。 誒、哎，唔單止係水㗎，爭地啦。以前有多原因會打交嘅，咁樣嘅。嗱，譬如我舉個例啊，譬如話十八鄉啦、啊，十八鄉嘅大樹下天台，側邊咪有個義勇池咯、啊。有乜英勇祠啊？ 即系大树下天后庙附近嗰度， 系啊， 侧 边最边啊，最边嗰、那个嗰座建筑物咪叫英勇祠啦。咁里边有又供奉咗好多成过百个名字喺度。 哇，过百个噶， 系过百个名嘅。咁啊，呢啲行全部都系为条村，即系为条乡，保护条乡，去打交咁啊过身嘅。嗱，好多人有一种直觉嘅误解嘅。啲、哇，过百个咁样，系咪咁好似系咪一次过咧？其实唔系嘅，系。咁多年嚟歷次咧，每一次打完交，佢哋覺得呢個人需要封佢做英雄啦、就將佢咧供奉喺嗰個英雄祠裏面咁樣，因為一路加上去嘅，即係唔係一次就過百，唔係嘅， 就唔係一次過嘅、啊，慢慢追加嘅， 好多次好似咁加上去嘅，係、啦。 咁佢哋通常咧有冇話會成仙成佛啊？定還是佢哋嗰個葬嘅位置係咪就喺嗰個祠度？ 唔係咁嘅概念嘅，總之就係覺得呢班人咧係當年為條香過身，咁啊值得係尊重。咁啊，就希望嗰條希望鄉人咧能夠遷州咧，遷州啦，奉祀佢哋。咁咧就於是乎就先整個咁嘅英勇祠咧，咁啊將佢啲名咧就列上去。一來啦，就等佢哋咧個香火不斷啦。二來咧，擠上去咧，佢哋後人都有光榮啊嘛。 係，咁啊十八鄉嗰個位置，當然大家可以去即係、行過又欣賞下。 係好多噶嗱，林村天后廟又有啦。 系咪一定喺啲天后庙附近噶？ 庙宇通常都连埋喺庙宇嘅。平原天后庙啦。咁呢啲地方都有啲咁嘅英勇祠噶。 系，咁啲英勇祠会唔会有啲特别嘅节日咧？系会专门 春秋二祭啊？ 春秋二祭。 春秋日通常都系秋祭嘅。 系， 即系秋祭，秋天秋分嘅时候咧。譬如话八香古庙啊。八香古庙佢嗰个英雄祠咪通常每一年都会有秋祭咯。 系。 咁啊，成條鄉嗰啲人都嚟拜祭佢哋咁樣噶，拜祭啲英雄人物咧，即係呢啲儀式咧就好，即係一種祭祀儀式啦。 係， 就同河旦嗰啲唔同嘅，係隆重啦。但係就係有一種叫做肅穆嘅。肅穆嘅。 有冇話一兩件特別大嘅事件咧？其實係到而家個歷史上面都 啱啊，問得啱啦。其中最緊要一樣就1899年抗英啦。 係。 啊！當時英國殖民租咗新界， 啱啱開始嗰陣時啦、 新界好多鄉民就反抗啦，驚佢嗰啲即係新界性命財產俾英國人攞曬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咪抗英咯，打咗落嚟戰爭啊，打落嚟交啦，咁啊輸曬啦。咁當中有好多人就死咗啦。咁所以咧，新界咧好多嘅地方啦，唔少啦都有供奉呢啲當年咧係抗英嗰啲 意思啊，佢哋嗰個神主位咁樣嘅，譬如話錦田啦，譬如話呢一個最大嗰個就係喺屏山啦，達德公所裏面啦，達德公所裏面有成好似有七十幾個名， 哇， 七十幾個名，當時有達德約嗰啲打交嗰啲，即係互相嗰啲人嗰啲咁啦， 明白 啊，咁樣啦，咁當中裏面咧就唔係集全部佢都係嘅，即係有部分，即係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係啦。 咁佢哋嗰陣時有冇話，既然要抗英嘅話啦，會唔會就係話原本係啲村喺度爭緊水啊、爭緊地啊，但係因為要抗英啊，咁大家就團結咗一齊，幾條村一齊去做呢啲咁嘅事情咧？ 嗱。今日咧，你哋啦，梗係會咁詳細去諗啲嘢啦。你係嗰100年前邊度行去記埋啲咁嘅嘢？邊人會記啲嘢噶？就啊，唔知嘅呢啲嘢，啲人冇咁細緻嘅。總之一樣嘢就話，大家條約，大家條約喺呢一刻就危急存亡啦。喂，一齊咧就去抵抗啦，即係咁樣嘅啫。咁當然有啲村梗係置身事外啦，唔關我事啦，或者係啲觀望啊、旁邊學啊咁樣。既來之則安之，都大有人在噶嘛。主要就係一啲較為有錢、較為恐慌啊咁樣嗰啲村落咧就會積極主動啲啊。 我想再問多最後一個啫，會唔會以前咧都有好多嗰啲書畫？去到留低呢啲嘅事蹟啊，甚至乎栩栩如生，我畫低咗一啲，譬如打鬥嘅事件咁樣講。 嗱，冇大量嘅，間唔中咧見到一兩篇嗰啲好即係好個人嘅作品咧就有。 嚇、 啊！但係你話公開地咧就冇嘅。 冇嘅。 唔單止冇，直情唔敢講。 嚇、啊！ 唔敢講㗎，因為嗰陣時候點解咧？因為驚冇名嘛。 哦。 驚冇名嘛，你公開咗你原來你係抵抗嘅， 記載過呢件事嘅， 你係抵抗者嘅，經有手尾跟噶嘛，所以咧，就算我啲屋企人過咗身咧，今日啲名字拎曬出嚟啫，喺當年咧係全部收埋噶，收埋噶。嗱，譬如特德公所啊，嗰七十幾個名咧，其實去到1930几年先俾人發現嘅啫，係啊，之前咧就冇名噶，即係可能係直擠個神話喺度，唔知寫啲乜嘢咁樣，真係冇噶，標明係因為乜嘢而記念呢啲人物嘅，但後來喺1930几年嘅時候，因為重修嘅時候咧，先至喺嗰個神位後面嘅暗格咧，發現咗一張紙，就係記載呢啲人啲名字，先知道，先至後來先拎翻啲名字出嚟啫嘛。 哇！呢啲暗格原來咁重要 㗎。有係啊，有啊。林村嗰個咪係咯。林村當年咧就係林村鄉同埋另一條鄉打交，死咗嗰個牌應該係啲九個名嘅應該係。 係。 咁啊。初頭唔敢拎出嚟噶，收埋咗噶，喺嗰個神主牌嘅背脊前面咧，正寫住互鄉唔知義士嘅神位咁樣咋。但後嚟重修嘅時候咧，即係偶然間一見到神主牌入邊有暗格嘅喎，一揭開原來裏面寫咗當年打交嗰啲英雄嗰啲名，而家先將啲名拎翻出嚟啫嘛。 哇！ 當年係驚有手尾，驚有人尋仇。大家唔敢出聲 㗎， 甚至乎連山墳都唔敢立名㗎。 哇！呢真係歷史啊， 山墳都唔敢，嗰塊碑係唔敢立名㗎， 相當有趣。咁所以都係好靠啊民間風俗研究者啊，繼續咧去到幫我哋香港揾多啲呢一類型嘅故事啊，同我哋分享啊。今日朝早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 唔該，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表示，将会在未来几日重开通往加沙地带的海雷姆沙洛姆口岸，以便部分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经检查之后进入加沙。这个口岸位于以色列南部与加沙的边界地区，今轮冲突之前货车流量为每日1000至1100架次。冲突爆发之后，口岸被以色列完全关闭。报道指，以色列政府是在国际社会连续几个星期的强大压力之下，才会同意重开口岸。另外，義軍證實一名前軍方高層的兒子以預備役士兵身份在加沙北部贾巴利亞難民營地執行地面行動時，在隧道內遭遇爆炸喪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社交專頁貼文哀悼。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天津与到访的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王秦才会谈，并且共同主持四个双边合作机制会议，达成进一步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30日等的24项成果。丁薛祥表示，双方要紧紧围绕终身关系新定位，用好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平台，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前瞻性引领，推动既有合作提质升级，挖掘更多合作新增长点，不断开创新时期，终身互利合作新格局，共同将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王秦才表示，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各层级交往，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充分发挥新中双边合作机制作用，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发展。双方要共同推动自由贸易，促进区域开放包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稍后渐转多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停长道去观塘方向近清丽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青葵公路近住丽景。另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亦都有交通意外，近九龙水塘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时去九龙方向一段咧都比较车多，而九龙城东正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近汇智楼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西隧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慢公屋。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小康站一段都车多噶，车龙去到丹桂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大老山一段慢车，龙尾马料水码头后少少，近住大埔滘老围都车多繁忙。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默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视听中国，阅你好功夫，共享岭南极致美味。 连续称霸30嘅三剑客队，今集将会挑战顺德名厨队伍凤凰展翅队。 广东菜入面最常用嘅猪网油、白沙腊鸭、咸鸭蛋、湛江鸡，喺两队师傅嘅巧手之下，变化成美食同智慧嘅双重盛宴。 视听中国，阅味好功夫。 12月10日晚上9:30，港台电视32。 同心一个香港。 相守同路过，和你大家用一生努力写。 一听，一二一零齐投票。 早晨啊，7:37，今朝 support 到你啦，阿 O 啊，同大家跟进下咧，琴晚黑啊呢个英超嘅盛况先啦，咁啊英超继续开快车啊，咁有啲好意外嘅赛果啦，咁包括咩咧？咁啊前六前七嘅纽卡素啊要输波，咁爱华顿3-0啦就击败咗纽卡素啦，咁啊今年咧爱华顿开季咧其实开得麻麻地啊，啊依家咧重回正轨，啊越踢越好啦，咁啊当然啦纽卡素啊要兼顾欧洲赛事咧，咁可能个板凳深度争啲啲啊，咁啊咁呢场作客俾爱华顿就 接咗3分去啦，咁样咁另一队咧都系俾对手啊喺主场咧迎击，就系咧莫天才带领嘅韦斯咸咧就赢波啊，作客咧喺呢个热刺嘅主场咧咁就赢波2-1啦，咁啊热刺已经好努力噶，见到孙文咧就带领住咧伤患重重啊嘅呢个热刺呢队球队啦，咁啊成日都觉得咧穆耶斯咧系有啲叫做福至心灵又好啦，神来之笔又好啦，往往咧大家叫佢莫天才咧就有原因嘅，咁啊估唔到咧呢一场赛事咧作客都可以咧攞足啊热刺3分啦，咁积分榜入边咧领放当然咧就抛甩咗少少曼城，因为曼城咧又系周中嘅时候咧作客0-1咧就输咗俾艾玛利带领阿士东维拉啦，咁啊维拉咧今年主场啊连胜14场，哇好鬼夸张，咁啊亦都几估唔到咧阿士东维拉咧系击败咗曼城啊，咁啊作为阿斯豪粉丝嘅阿 O 咧当然系开心啦，因为咧即系曼城失分越多咧，咁啊对阿仙奴就有啲利嘅，咁啊当然第二位嘅利物浦亦都系有利啦，咁因为利记都系赢波嘅，咁啊第一位就阿仙奴，第二位咧就系利物浦，暂时嘅积分榜系咁样显示啦，咁可能你会觉得喂曼城今年咧好似冇过往嗰一两季咁勇，咁啊原因何在咧？曼城咧今季表现咧明显系欠稳阵嘅，今仗啦赛前之前咧已经连接咧和咗车路士啦、利物浦啦同埋热刺啦，点知咧今次作客阿士东维拉嘅演出咧再创新低啦，咁啊曼城咧全场只得2次射门，系2次啊吓，咁你可能即刻会问啦，当家射手譬如汉兰德啊或者费顿啊嗰啲有冇错有出嘅？但咧相反咧，维拉咧就狂轰咗22脚，令到领队咧曼城嘅领队哥迪奥拿咧刷新咗咧叫做被追平嘅执教生涯啊，535次带队出战以来咧叫射门最少嘅纪录啦，咁啊最终啊维拉咧顺利啊喺74分钟啦靠呢个咧你安拜尼咧一战定江山，小胜1-0，咁啊呢个就详细啲报道翻啦，话俾你听啦，喺周中嘅时候曼城究竟有几差啦。咁样咁啊，希望曼城都疲极太耐啦，因为前边啊，即系英超嘅前列咧，都真系可以话系风起云涌嘅。咁啊，今次咁嘅其实阿仙奴只系领先紧2分嘅啫。咁啊，对落一位咧，利物浦咧，其实咧赢一场啦，跟住阿仙奴可能失一场分咧，又俾咧利物浦赢翻噶啦。咁所以今年英超好睇啊，好睇在譬如讲紧，譬如伯礼顿啦，或者调翻转头咧，就系头先讲嘅纽卡素啊，其实都踢得几好，以至阿小。 维拉啦，咁啊喺积分榜入边咧，亦都系位列 top six 嘅咁样，呢啲都系值得关注啊吓。嗱，讲开咧，英超啊，同大家讲埋呢个世界足球传奇杯，2024年啊就会喺香港嗰度开打啦。咁啊，你可能会记忆犹新啊，或者一啲有资历嘅球迷啦，就会记得，喂，2015年嘅时候咧。这个传奇球星对决呢，其实主持人阿欧呢都有入场喺小西湾嗰踢㗎。我记得呢，自己因为我住九龙㗎嘛，咁行去小西湾嗰球场呢都头程真係路远少少。同埋呢喺度諗呢，喂中场嘅时候可唔可以出去食个啲嘢啊，有冇鸡髀卖啊咁样。你都知道通常啲球迷好鍾意食下鸡髀啊，饮下汽水咁样㗎嘛。咁都系有嘅，我记得当年啊，即系讲緊2015年，哇几耐历史啦。咁再有球星访港啦，相隔9年啦。咁今次啲球星阵容呢都系粒粒皆星嘅。包括有呢之前访问过香港嘅费高啦、史米沙啦、贝加啦、科拿啦等等。咁我自己目测呢就利物浦嘅名宿咧就多少少嘅，咁可以同大家讲下啦。由奥运啊，米高奥运带领嘅大师队咧，就斗史高斯啊，史高斯即系曼联嘅名宿啦嘅传奇队啦。咁可能睇翻奥运队啊，奥运队嗰度有贝加啦、希斯基啦、科拿啦等等啦，咁亦都有现役嘅球星啦，即系我哋香港现役嘅球星啊，卢君怡啦，君怡咧做队友啦，咁传奇队咧有费高啦、基伯图斯华啦、轩祖啦等等嘅。咁啊，依家睇翻足总方面嘅说法咧，就好似仲倾紧啲球星嘅咁样，系啦。咁啊，另外咧都仲有啲名将有机会啊。访港贺岁，嗱呢一个咧唔系贺岁杯嚟噶，我想讲啊，呢一个咧就系1月20号喺香港大球场上演嘅。咁因为咧今年咧农历新年啊，接近2月中嘅时候啦。咁二月中究竟有冇机会贺岁杯咧？系咪市场传出有机会啊？美斯啊，即球王美斯嚟香港献技咧？咁啊，近日有消息指出咧，美斯同埋佢咧所属嘅球会国际曼物咧，有望啊喺嚟紧嘅年啦，即系尤其是系头先讲嘅贺岁杯嘅时间咧，嚟到香港啊去踢波啦，咁啊足总嘅代表啦，古君奇咧就强烈显示咧有信心，如果美斯访港咧，效果有望咧系较2014年啊阿根廷嚟讲啊友赛嘅效果更佳嘅。佢咁样讲噶，当年咧美斯同国家队嚟咧咁啊号召力咧未必咁劲，但系今时咧唔同往日啦，美斯咧已经捧咗世界杯冠军啊，表现咧都成熟过以前好多啦吓。咁啊希望今次傾得成啦，咁啊傾得成絕對係球迷嘅福氣啦。不過都可以講下呢個咧，世界足球傳奇杯即係1月20号舉行喺香港大球場上演呢一個賽事咧。咁啊長者同埋學生飛係100蚊啦。咁但係咧有啲球迷就話：哇，即係最貴嗰啲飛成980蚊咁樣。咁我覺得咧貴同埋平咧就每個人心入邊有把尺嘅。譬如你而家話睇，喂最當紅嘅 Taylor Swift。900蚊一张门票，你直情觉得平添啦，系咪啊？一票难求底下，咁所以如果你可以睇到昔日嘅名宿咧喺香港作赛咧，我又觉得价值方面咧有机会系价值连城嘅，特别系即系奥运仔啦，好多其实听众朋友以至观众朋友咧，由细睇佢哋踢波都睇到大，譬如希斯基啊等等啦，咁啊能够再一次欣赏到佢哋脚法咧，当然系一种福气嚟嘅。咁啊，我自己都几中意费高啦，咁啊喺呢个皇马七子嘅年代咧，自己都系比较喜欢费高呢一位咧，叫做实干少少嘅球员啊。其实费高嘅踢波唔花巧嘅，咁所以即系有机会都想啊喺下个月嘅时候咧有一场支持下呢一个咧世界足球传奇杯2024。咁啊，从角度同大家睇埋 NBA 方面啦，咁啊 NBA 咧听日又有免费波俾大家睇得到啦，咁大家又可以朝头早啊礼拜六嘅早上欣赏下。咁啊 NBA 嘅常规赛咧76人啊 ，Embiid 咧就攻入咗今季咧新高啦50分，以131-126咧险胜咗巫师队。咁76人咧暂时咧就13-7负咧排咗喺东岸嘅第四位嘅，巫师咧就6-3连败，咁巫师其实依家都真系即系渣渣地啦咁样。咁但系咧 转个角度同大家由东岸啊带到去西岸啦，西岸方面咧，其实你会睇翻咧今年啊嘅焦点所在就系圣安东尼奥马刺啦，继续啦沉沦啦，报章系咁形容啊。琴日作客咧就输咗俾木狼队啦，马刺上半场咧虽然领先53-46，但下半场咧就进攻失灵啦。咁啊好在乎就系阿哥连斯啦呢位靓仔嘅球员啦，其实射极啲三分都唔入啦。琴日咧喺 tweet 入边咧好多 means 咧都喺度讲话啊。究竟一个球员靓仔紧要啲啦，定还是入波紧要啲？咁下边全部人都讲话入波紧要啲啦，系咪先？嗱，今场咧马刺嘅状元啦，运嘢比马啦，即系或者我哋叫斑马哥啦，依家即系媒体好中意用呢个字去形容啦吓。今场咧只系得12分啦，10个篮板，一个偷波，一个封咗嘅啫，令到佢咧成为咧今季咧首次累积到50个封咗，25个偷波。至于咧豪取5连胜嘅木狼队咧，中锋嘅高拔啦。咁啊，呢位法国嘅中锋攞16分，廿一个篮板啦吓。咁啊，大家继续可以关注住 NBA 嘅新闻咯。我觉得 NBA 依家咧，每场波都开始几好睇，同埋今年咧 NBA 咧系几均势嘅，唔系过往咁样，大家净系 focus 喺睇太阳队啊，或者睇Warriors 啊。咁当年 Warriors 今年就仲有叫 Steph Curry 啦 ，Kate Thompson 啦，仲有咧呢一位咧老成持重嘅 Chris Paul 啦。咁 Chris Paul 都38岁啦吓，咁啊同小弟嘅年纪。一样，我仲打紧 NBA 啊，真系好厉害嘅一位球星啦。好，转个角度，最后同大家跟进埋咧香港本地足球啦。咁啊，港超联啦吓，咁啊，港超联有赛事啊吓，今晚咧就有波睇啊，旺角场啦，8点钟啊，夜晚黑。咁啊，杰志对骏锋啊，港超联嘅赛事，礼拜六咧就进行紧咧呢个足总杯啊，喺呢个大埔嘅运动场嘅3点钟咧就管中南区对呢个深水埗啦。喜欢足球嘅你咧，本地波啲汁都要捞埋佢啊！唔好错过啊！ 好吗？你正和谁居住？与我住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1、2年、3、5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结，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恭祝和前人安好，能为此刻到为自己加分数。寂寞是种障碍，我中了某神谕。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放纵不一劫，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你携带诚意，来电过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 残酷，起码恭祝我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我们尝尽辛酸，证明为爱牺牲当初太过狠，然后情感不够，默了心，再遇爱人。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还是根本你我都知道，凡自卑都得体点更好，为何明白到如果当你好，一个我未能好，不过不失亦极尽人道，跟你干杯求全球安好，而和平结尾就是好心好。 他们是 DJ， 为何严重到这样？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船仔， 我同阿欧应该都系好中意打边炉嘅， 中意啊，我好中意。其实咧，原先因为嚟紧咧 ，Vicky 系放假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公开嘅秘密嚟噶啦， 公开嘅秘密 系因为佢都有啲一个好悠长嘅假期要去放啦，咁所以你话下一两个礼拜少咗听到 Vicky 嘅声音系正常嘅，咁啊，即系大家都要放下假，吸收一下啲新嘅养分，再翻翻嚟做节目啊，放心，即系佢都系放一两个礼拜，好似第三个礼拜就翻嚟噶啦， 好似系 唔系挂住佢啲听众朋友 OK， 咁因为咧，点解无端讲呢个咧？原先我又谂住咧，同我哋晨光嘅团队咧就做冬嘅，因为我哋嚟紧都二台都会有啲冬至嘅 trailer， 我自己都好传统嘅，其实我呢个人都系 做冬。做都应该而家仲有好多人都系做噶啦，照做系啊。 我会做啊，同埋我中意同我自己嘅团队嘅朋友，即系无论系电台嘅团队啦， 你 知我做金融分析嗰啲团队咧，一齐都食下饭暖意下。喂，大佬，一年真系唔容易过噶，嚟到呢一刻咁，大家打边炉霎下霎下，有一年几开心咧。 系啊，我计一计条数，咦，又一年咯、 啊。系啊，同埋咧，我自己都要饮翻啲酒精饮品。我戒咗成个月啦，因为咧，即系听众朋友都好锡我，就系话，喂，你把声几时好翻啊？其实呢一刻都未好翻咯。咁我系好乖嘅，其实我早睡早起啦，同埋戒酒戒咗成个月噶啦。 哇， 系啊， 对你嚟讲系好大挑战嚟噶。 唔系挑战，系好大难度。 系咯、 啊，系啊。 但你做到、 啊。系啊，所以我瘦翻咯，依家系啊，我有得到啊。 咁、哦、你打翻多啲边炉咯。 系啊，嚟紧都想嘅，咁但系即系 Vicky 放假，咁我哋可能咧就做冬但系我哋就食开 年饭， 我哋开年饭打边炉都好啊， 系咪 先？系 你有冇试过即系多咗好多唔同花款嘅边炉？ 又话咩重庆边炉，又话攞个酸菜鱼食完都可以打边炉，又话猪骨煲又可以打边炉，有时鸡煲咧，你食完鸡煲咧，跟住咧 系会打边炉噶嘛？系 即系原来每一样煲物咧， 最后屘都会变边炉嘅。 系咯，即系我有咁嘅觉悟咯。你点睇啦吓？ 好正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打边炉，然后我家都会喜欢打边炉的。即如果大家有看我 story 呢、即是我的社交媒体呢，我每一个礼拜都打边炉。 是吗？但是你爹地妈咪就不喜欢你烧嘢食，但打边炉是 OK 的。 因为他们觉得方便一点。 哦，是的，懒人一物来的。 是的，即是不是都是买晒啲嘢就拎个汤掉晒落去咁样。 但你不要以为呢打边炉，当然中医的角度的话热气啊成嗰啲啦。但呢在营养师的角度呢，其实打边炉如果你下下清汤咁样呢 是 OK 的。 其实健康的。当然你不要劲多丸劲多肠仔啦，即是那些钠含量有机会超标啦，那些炸鱼皮那些。你正常常碌下啲脆肉丸啊那些呢。 哦，那些 咁但係咁就唔得啦，即係邊路嚟講係要唔健康㗎嘛。 唔係喎，我 OK 㗎，可能呢我年長咗啦，嘿唔緊，我哋鴛鴦鍋㗎嘛。你啲後生，你啲後生可以食你鍾意嘅嘢，等阿叔食返啲脆肉丸呀，食返啲醬物糖呀，咁呢唔係呀，講真，你有陣時啲靚啲嘅食材，譬如嗰啲醬物糖嗰啲、 哦、 你擺去嗰啲麻辣，講真啦，你邊度食到嗰啲叫做醬物糖啲鮮味呀、 啊。所以我最近係用日本嗰啲湯底呀，即係譬如面豉汤啊，嗰种啦，系啊系啊，咁嗰、啊啊、种咧、嗯、都有种嗰种叫咩，shabu shabu 嘅嗰种感觉嘅，系啦。咁、啊、但系你有冇试过啲边炉店咧，系、有啲花款嘅、即系而家又好出名。 依家咪科目三咯，系啊，早两日就已经讲啊，话即系要逼啲员工跳科目三，跟住有啲员工喊起上嚟啊嘛，话、我究竟系做前菜、做边炉服务员，定还是系做跳舞噶咁样？ 但系有间系好系高人工啲噶嘛？ 系啊系啊， 好似话本身嚟当六千蚊，佢哋系万四噶嘛，食得跳。 钱唔系买到我嘅梦想，我梦想系就系想做一个边炉服务员，唔系想做一个舞蹈员。如果我想做舞蹈员，我晨早去咗跟郭富城跳巡回演唱会啦，咁样。 但系好正啊！如果我见到，你会唔会去啊？因为佢 其实我都几中意去呢间铺头食嘢嘅，因为我觉得舒服啦，同埋啲食材干净啲。 哦，系干净 嘅，即系无论点样，即系大家虽然都喜欢北上消费啦，我都了解。咁好多全国店啦，但系偶尔你都会爆出一啲新闻，就 系 话啊，有啲铺头唔干净噶嘛。 系、哦、啊， 我自己啦。个人嚟讲，我自己肠胃又唔系特别好，咁梗系想去啲喂，正所谓俗语有云，白白净包冇病。你去到嗰间铺头起码白雪雪啲，啲碟白雪雪先，啲猪肠啊，啲牛扒叶白雪雪。 喂，佢系真系干净。 系，即系你食睇落去，你都觉得系光光鲜鲜咁。即系我真系承受唔起要连续屙两日啦，系啊。 嗱，点解讲开呢间店咧？嗱，就唔系佢嘅，不过喺重庆咧，另外仲有一间铺头咧，亦都系做嗱用点讲咧？嗱，好似同你讲嘅跳舞一啲一样嘅嘢，就系有一个机械人，女机械人喺嗰度。咁、你见到咧，佢系好靓女啦，好似真人咁样啦，就喺度传菜嘅。 传菜 系啦，你谂住佢系真假噶嘛 ？Sorry， 佢系真人嚟嘅。其实佢系真人嚟嘅，佢唔系机械人嚟嘅。 即系笠咗个头套扮机械人。 佢唔系，佢系一个 popping 嘅舞蹈员。 哦。 咁佢之后咧做就开咗 机械舞嗰啲。 系啦，叫机械舞。咁因为佢开咗一间火锅店咁样嘅缘故啦、其实佢就系老板娘啦。咁佢就谂啊，有啲咩可以做 gimmick 咧？又或者其实佢都系做翻。自己啫，佢都几好玩啊！不如试下，我全菜扮机械人啦，咁样。 好、 啊，於是呢个老板娘红到出去海外嘅。 唔出奇啊！你知道咧、重庆嘅火锅咧甲天下，被呢个抖音形容为。咁你要可以出奇制胜，当然有啲唔同嘅嘢啦。 系啊， 即系你除咗唱歌得唔得？唔得嘅。变脸得唔得？唔得嘅。 变脸 有出边有得收甲得唔得嘅？唔得嘅。咁可能真系好似船仔咁样话斋。哇！你真系要吸引到大家嘅目光，或者咧吸引到你嘅金钱嘅到来咧，就唯有咧就各出其谋咯。 系啊，我都觉得几得意，因为你。我本身谂住佢真系机械人咧就还好嘅，但原来系真人扮机械人咧，确实系有机密嘅。咁大家不妨咧趁住假日嘅时间去揾下咩边炉可以打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呢、這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星期五， 系啊， 星期五真系愉快啦。咁点解讲星期五愉快咧？咁隔晚美股都升得好好啊吓。咁啊，无独有偶，今日又系啦，翻嚟嘅时候做功课，咁啊揭开几份报纸咁啊，咁啱见到咧 ，Dicky 个专栏啊个标题咁样讲噶吓，港股咧就争少少啦。咁啊，但系趁回咧就买美股咁啊。买唔切，琴日都升咁多，系啊，特别系 Dow Jones 升到去咁高嘅水平，咁再加上琴日其实纳指都升得几好，一种科技股去带动个大市有一个几显著嘅拉升啦，咁样咁啊，买唔切点算啊？系啊 ，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环球嘅金融市场啊，个亢奋原因在哪里咧？嗯。 好啊，咁啊真係有少少即係大相径庭嘅，因为呢即係讲緊美国股市呢就继续做好，咁啊讲緊道指啦，讲緊 S&P500 指数啦，继续都係讲緊成即係去年年初到而家嘅高位，咁Nasdaq 亦都係啦，即係逆背吹都好显著咁回升，甚至乎呢好技术上嘅角度呢亦都已经係非常之接近啦，即係对上呢差唔多係七八月嗰陣時嗰啲嘅高位啦，咁好啦，咁啊點解會咁勁呢？咁我諗即係原因咧就都各有前因與後果嘅，咁但係咧即係講緊外圍美國股市咧，咁其實嚟嚟去去咧都係建基於一啲譬如話業績啦，咁甚至乎就係話經濟有望軟着陸啦等等嘅憧憬嘅，咁啊逢禮拜四咧。美國市場都會有嗰粒數咧，就係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啦。咁啊，首次嘅咧係略略上升，但係持續嘅咧都幾顯著回落。咁啊，即係簡單啲講啦，美國就業市場咧都仲係有個即係人力喺度嘅。咁但係咧，亦都見到咧裁員嘅人數咧亦都有所增加啦。企業嘅裁員人數咧即係十一月咧亦都係有所增加嘅。咁除咗 ADP 嘅私人就業數據喺在日前咧就見到啊，即係都係溫和啦。咁而家裁員人數略多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就業市場咧一句講曬就係有少少降温嘅咁。咁同埋另一個概念啦，就係同呢一個股票市場密切關係，就係過去我都經常講嘅，就係美國國庫債券嘅收益率。咁其實呢個收益率咧，亦都係預示住未來市場點樣睇利率嘅走向嘅。咁啊，十年期咧，哇，真係眨下眼，唔經唔覺咧，兩個月都唔夠啊！由高位咧回翻成差唔多90个点子，咁其實都相當之驚人嘅幅度度。咁即係話市場對於長期利率嘅走向咧，已經有個翻天覆地嘅變化。即係簡單啲講啦，短期利率未減，但係長期利率咧嘅預期咧就有個降温，即係咩？或者係話出年減息嘅呢一個憧憬就越嚟越大咯。最簡單係咁理解。咁所以咧，亦都係建基於呢樣嘢咧，就外圍美股咧都繼續做好嘅。咁但係咧，翻嚟香港咧就始終都係啲外資又未肯翻嚟住，咁內地北水咧又未敢大舉即係流入，咁連香港啲投資者都覺得哇，即係搏唔過，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咁啊真係有少少私人獨潮水啦，咁同埋就咁睇，尋日亦都係再創新低嘅，咁但係咧就去到而家呢啲水平，我只可以講就係話，即係好多負面因素都叫做反映緊，咁但係你話真係要話有個好否極泰來式嘅好大幅回升嘅反彈咧，睇嚟又未係足夠咧一個樂觀嘅情緒去拉動咯，咁但係又唔係話完全冇消息啊，包括即係日前都講啦，話社保又可能會有啲即係放寬啊，投資證券，咁跟住咧而家連寧德時代都話嚟香港整個總部，咁係咁可能你會話，唉請得幾多人啦，即係唔好嚟，總之咧就都係好消息咧，就起碼就待住先啦。今時今日嚟講就喺香港嚇，咁啊所以就整體嚟講就點解會係有個即係咁樣嘅逆向嘅表現咧？咁同埋尋日亦都出咗個數，就係內地嘅出口嘅，咁十一月嚟講咧都係有所回升。升翻 0.5%， 亦都半年以嚟第一次，咁所以咧，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當外圍啦嚇，即係開始一個息口見頂並且減息嘅憧憬開始出現咧，咁即係所謂嘅外部需求過往疲弱嘅情況咧， 就應該會有個即係改善嘅空間咯嚇。 嗯，咁啊，希望港股亦都能夠捉咗底啦，因為琴日咧都應該係年內嘅低位嚟嘅，曾經掂過嚇，早段咧跌305點嘅時候咧，落到16157點啦。咁但係咧最後咧就跌幅有啲收窄嘅。 收窄咗嘅。 咁但係咁啊睇翻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翻啲，因為美股都大升啦。咁幾隻大科技都有2-3蚊嘅升幅啦。咁啊睇下今日9點零鐘一开出嚟究竟系咪咁啦吓，咁啊，因为依家美股同港股有少少切割嘅，咁啊，同过往嗰2-3年同Dickie 一路做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可能啊见到美股升300幾點啊，升200幾點啊，咁啊港股点都跟翻100-200點先啦，系啊，开心饮个茶先啦，朝头早咁样，依家就未必系如此嘅叫做走向嘅，咁所以散股民咧都要留意翻啊。不过咧可以同 Dickie 咧讲下下一个话题，头先有提到咧，宁德时代啊，咁啊，即系熟车股评人咧，朋友咧都有嘅啊。不过咧，阿 Dickie 咧都可以讲下，喂，其实嗱，讲呢个内地嘅新能源电能车嘅龙头企业啦，咁啊嚟香港咧成立呢个国际总部啦。咁我哋成日都谂啦，锂电池嘅发展咧，就有啲香港嘅电能车系仲用紧锂电池嘅，但系咧开始咧有啲咧就用另一啲嘅电池，或者依家再研究紧究竟氢能点样可以运用到喺汽车嗰度咧？我哋系讲紧一个叫做新汽车时代嘅研发啦，已经唔系讲紧独立一间公司或者个别一个个股啦。你自己点睇呢个汽车嘅新时代或者大时代嘅降临咧？或者电能车啦，用呢个字眼比较再妥帖同埋靠谱一啲啦。Dickie 交俾你去讲下车啊，好唔好啊？咁样 哦，好啊，好啊。嗱，头先 O 咧都讲咗，就系话就咁讲而家呢刻咧，我哋就咁好概括讲新能源汽车喺以往就三个主要类别，就系、是、第一就系、是。完全係即係呢個插電式嘅呢一個充電嘅汽車，即係所謂 EV 啦。咁亦都有咧，就呢一個混合動力但係插電式嘅，即係 plug-in hybrid， 亦都有 hybrid。咁但係而家各大全球車廠咧都開始就係集中咧就做 EV 啦，即係純粹咧就係插電式嘅呢一個電動車。有個區分喺度啦，即係幾明顯嘅呢樣嘢都，咁同埋就當然啦，傳統嘅引擎同呢一個汽油柴油都有，咁但係講到電動車咧，即係我哋頭先咁講啦，咁頭先提過寧德時代，咁如果咁講新能源車嘅電池嘅龍頭咧，咁寧德時代就100%係嘅啦，因為即係全球嚟講咧個市場佔有率去到成即係起碼都37%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哋嘅客户都好多啦，咁甚至乎即係包括一啲全球嘅主要嘅汽車生產商包括美國 Tesla 啦，咁但係咧就而家頭先阿歐都講到啦，就係話技術層面咧，其實亦都唔止淨係得呢一個即係插電式嘅即係電動車嘅，亦都有呢個輕燃料引擎嘅車。咁啊，呢一個輕燃料電池係一個咩概念咧？就即係通過氫氣咧嚟即係推動個電池。咁所以咧就換句話講咧，就唔需要即係一個所謂充電嘅時間，其實就只要需要注入呢個輕燃料即係氫氣啦。咁啊，液化嘅，咁仲有咧就係即係推動嘅呢個引擎嘅功率都相當之高嘅，仲有排放出嚟係水嚟嘅，即係一句講就係超級環保嘅。咁當然可能大家話哇，興起會唔會好驚㗎咁樣？咁當然今時今日嘅科技就一定係會將佢絕緣啊，即係保護得好好啊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未係好普及嘅。咁但係咧，譬如話有個別咧，好似香港啦，我都知道啊，就係、是、有啲巴士公司咧已經開始就係有部分嘅一啲即係氫燃料電池引擎嘅車咧，都已經喺馬路上即係可以合法使用嘅。咁但係就又唔係好過到隧道咁，又即係有個法例啊嘛。即係如果你話運載一啲即係液化嘅，或者係可能有呢一個易燃啊、爆炸嘅風險嘅着火嘅，咁就唔可以行隧道嘅。咁所以咧，即係譬如話運嗰啲石油氣啊，咁嗰啲車咧都唔會行隧道，要坐船嘅。香港嚟講，即係過海咁樣樣啦嚇。咁啊，即係當然，如果你話講呢個話題咧，就都可以講好多嘅。 係啊， 即係概括嚟講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就主要嘅市場咧，喺而家呢一刻都仲係呢一個即係所謂 EV 嘅，即係話電動車，咁即係插電式嘅電動車，咁都仲係一個比較即係大嘅主流嚟。因為開始而家即係全球嚟講，即係所謂嘅充電嘅設施咧，都越嚟越多啦，咁亦都越嚟越成熟啦，咁同埋個時間咧亦都可接受嘅。但係你話唔係即係超快咧，咁即係其實 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即系你快到极最快嘅， 都要一个钟先可以打爆架车啦，接近四十五分钟到啦，系啊， 都系大半个钟先至可能去八九成，咁所以简单嚟讲咧，都系要啲时间嘅。咁但系就我都相信咧，就系、是、电池嘅技术咧，同埋充电嘅技术，其实都与日即系、就是、日益咁提升紧嘅，因为相对于好多年前咧。即係已經係同不可同日而語嘅進步咗好多，咁所以即係成個行業嘅景氣都仲係有增長空間嘅，同埋始終就係路邊嘅即係碳排放就唔存在啦，咁起碼唔會搞到啲行人都哇好臭啊，聞到啲廢氣啊咁樣，咁呢個都係電動車其中一個好處。雖然其實喺個生產嘅過程咧，你話係咪真係智能減排啊？係咪真係好環保啊？其實生產啲初咧，其實比傳統嘅內燃引擎車係仲污染嘅，佢一定要通過長期嘅使用，一路都唔會有入油啊，咁先至可以慢慢又即係叫做係環保嘅角度嚟講，就好過啲傳統汽車。咁即係係咯，大致上個概念。今日時間唔多，就講住咁多先。 係啊，但係我真係往後嘅日子都想抽多啲時間同 Dicky 探測下呢個啦。咁講真嘅，譬如今年大家都見到路面上面啦，我哋成日話微觀學投資啦，你喺路面上面都見到好多唔同嘅電能車啦，國產品牌有咁啊，外國有啊，歐美品牌有咁啊，歐美品牌用內地代工嘅亦都有咁樣，咁啊方方面面其實有好多。當電能車真係融入咗我哋生活入邊，咁點樣顯現一啲投資價值咧？而你去認識當中點去投資之前，你要了解到，喂呢架車係用啲乜嘢嘅推動先，嗰、那個叫做續航力有幾多先？喂，如果有啲電能車廠牌續航力得50 km 嘅，喂大佬神早俾人淘汰啦，係咪先？ 直情 係 淘汰咗啦。 係啊，咁所以呢一、這個面向都想往後再抽多啲時間同阿 Dicky 去深入去講下。 可以啊， 好啊，多謝 Dicky 啊，咁啊 Happy Friday 喎，拜拜， 拜拜。 同抱真挚声音，怀抱未来寄望，我哋大家用双手打拼出盛放，参与共编织缤纷香港。难关不要灰心，携手闯过海浪，雨后阳光在狮子山下可盛放，衷心感激能共创理想，一起勇敢前往，前往找更曙光。 Oh,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咁啊，除咗1210咧齐投票之外咧，咁仲有咧呢、這个盛事啊 ，Priority 亚洲峰会咧，琴日有过千人去参加啦。咁特首李家超先生咧，就同啊呢个沙特阿拉伯嘅投资大神咧，咁啊见证住咧呢个投资推广处处长啦，同埋咧我哋啦系啦，沙特阿拉伯投资部中国办公室咧就签住一个备忘录啦，有啲新嘅一啲合作嘅协议出嚟啦，咁啊亦都希望喺 FinTech 嘅领域咧就多啲啊可以互联互通啦，咁啊亦都系一件好大嘅一个盛事嚟嘅，咁啊特首咧琴日喺峰会入边咧致辞入边讲咧就系话啊希望咧深化咧。香港同埋中东地区嘅叫做联系啦，亦都见到今个礼拜啦，其实呢一两个礼拜都有一隻沙特嘅 ETF 啦，咁啊嚟香港上市啦，咁啊敲钟啦，咁啊陈茂波司长啦，亦都有讲话啊，系啊，往后我哋咧可能同中东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资机遇啦，咁真系啊吓，咁啊如果可以同由祖国多啲嘅合作咧。估计都可以令到香港嘅金融市场嘅流动性咧会更加之高嘅，咁样咁其实就唔止净系签一啲合作协议嘅，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论坛啦。 系啊，论坛方面我都几中意睇，有啲可能唔同嘅名人啦，或者咁，同埋都可以睇到，譬如大细嘅行业啊、人工智能啊、食物安全等等嘅领域嘅领袖咧，都会系进行一啲对话嘅，咁我可以知道更加多啦。 咁一年两日嘅峰会咧，咁大家又可以即系其实网络。上面都有一些视频可以看回一些点点滴滴的、啊、究竟呢、啊、李先生怎样讲 AI 的产品怎样可以呢、叫做客制化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门轻轨氹仔线延伸到孖角站的服务今日开通，头班车朝早六点半开出，有旅客和市民为乘搭头班车和收集当局派发的纪念品通宵排队。有住在孖角站附近的市民趁着放假体验搭头班车，他说全程用了大约一个钟来回都算方便，日后会考虑揸少啲私家车，改用轻轨出行到离岛。有住喺澳门嘅学生估计，日后用轻轨接驳巴士到大学，可节省大约半个钟车程，比较方便。澳门轻轨公司表示，为配合孖角站开通，会增加列车班次，平日星期一至到星期五，由朝早六点半至到晚上11:14。星期六、星期日和公众假期就由朝早六点半至到午夜11:59，班次大约7:30至到10分一班，会视乎客流量适时调度。以军针对加沙地带多个目标的攻势持续，包括在北部被以色列认为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据点的贾巴利亚难民营地，以及南部大城市汉尤尼斯的中心地带。数以十万计逃避战火的民众现时栖身当地。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数以万计巴勒斯坦人涌到拉法市，当地的食水、食物和电力供应都出现问题。报道又说，几千人试图前往转为避难中心的联合国学校寻求庇护，但由于校内已经逼满人，他们被逼在建筑物外露宿。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卡罗娃表示，他的办公室将会继续与美国国会积极合作，期望能够在圣诞节之前通过内容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以及在人道主义与能源方面援助乌克兰的法案。 马卡罗娃在社交专业形容援助计划今次未获通过，不代表抹杀法案在不久之后再次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和投票的可能性。乌克兰一名负责国防安全的官员就说，虽然法案不获通过，但是乌克兰需保持冷静和坚定，强调不论世界上任何人在任何国家的投票取向是怎，乌克兰都不会停止捍卫国家，不会放弃土地，也都不会原谅任何伤害乌克兰民众的人。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就一项总值1105亿美元的支出法案进行投票，法案内容包含对乌克兰与以色列的军事支持，由于两党内部分歧，法案不获通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535点，系跌3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43.76，瑞士法郎0.875，加元1.36，人民币7.152，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8.29美元，卖出2028.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噶，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转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去小寿村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小寿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就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葵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过咗葵涌一号货柜码头少少。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繁忙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二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老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提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同心一个香港，同乡一片安康，如流阳光，是不屈不挠的绽放，彼此相守。 人一票一听，一二一零齐投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一齐试下喺你即系叫交通嘅时间啦，可能搭车嘅时间咧，不妨如果你系睇手机嘅，不如试下睇书咧。 哇，好型啊！呢件睇书嘅时候，唔似香港啊。 系啊，你我系平时有 follow 啲 account 咧，系专营一啲喺火车上面睇书嘅男士。 喺香港啊。 在英国、哦、即是拿着本书这样很型、哦、 我也有看书啊，近排都很沉迷这个伊坂幸太郎的一个本格推理小说，书名就不讲了，因为新出的一本书、很久没沉迷过看这些、叫做 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啦，即我也很喜欢东野圭吾的，随着东野圭吾现在越写，我自己觉得有少少越写越烂、 哦、是有少少的 转一转变看回这个伊坂幸太郎、臭佳苗我也挺喜欢，不过唉又是啦，即好似写写下嗰个创作动力好似弱咗嚟啊！嗬，即系你做 fans 咧，你想支持都唔系好支持得住嘅。 系我、我仲要睇东野圭吾，我第一个睇咧，唔系睇佢哋最 typical 嗰啲，即系最好睇嗰啲，我系睇一本 《白夜行》。 唔系睇《白夜行》，真系冇乜人识嘅嗰本。 系 咁我睇完就。 咁样系咩？哦，唔紧要啦，咁自己揀自己中意嘅书嚟睇。近排有冇睇咩书啊？船仔你、 我最近都系睇一啲教下人点样提升自信心啊，沟通嘅书多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我冇乜自信啊。 唔会，你自信满满嘅，不过睇下喺边啲方面去展现出嚟嘅啫。咁啊，希望听众朋友都多啲去阅读啦。咁啊，趁住今日礼拜五，脚步应该放慢一啲嘅，可以轻松啲啲嘅。 相信大家一定食过龟苓膏，不过究竟龟苓膏是几时发明的呢？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Hi hi, I'm a girl, I'm a bit of this. 我哋我哋我花からおまけです。お星様の引き立て役いいです。すべてがあの子のおかげなわけ。しょろくさい妬み嫉妬なんてないわけがない、これはネタじゃないからこそ許せない、完璧じゃない君じゃ許せない、自分も許せない、誰よりも強い君以外は認めない、誰も信じ憧れる、まさに最高で無敵のアイドル、弱点なんて見当たらない、一番帽子をやっと知ってる、弱いところって見せちゃダメダメ、知りたくないとこは見せずに、笑顔で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 誰かに愛されたことも誰かのことを愛したこともない、そんな私の嘘がいつか本当になること、いつかきっと全部手に入れる、私はそう欲張りな愛だと信じたい、でみんなのことちゃんと愛したいから、今日も嘘はつかのこの言葉がいつか本当になる日を願った、それでもまた君と君にだけは言えずにいたけど、あやっと言えた、これは絶対嘘じゃない、愛してる、 原来龟苓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的三国时期，据闻当时诸葛亮大兵南征，不过士兵去到南方的时候就水土不服，很多士兵都病了，于是诸葛亮就找人找方法，究竟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位当地人就建议可以试下用当地的特产，就是用乌龟和土茯苓熬汤饮用，诸葛亮亦都按照这个建议试下，发现这一种汤真是有助士兵恢复健康，就是这样龟苓膏就这样诞生了。不过这个故事其实没有记载到去到正史度，所以这个说法亦都不一定正确。不过龟苓膏确实是广州的传统药膳，以及龟苓膏的主要成分乌龟和土茯苓亦都是中药入面一种常见的材料。所以无论龟苓膏的起源故事是不是真实，我们都可以确定知道它是一种有长时间历史的传统中式甜品，现在也都有很多人喜欢吃的。 锁住一片松心，这是我的短处。来生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成灾。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擦两眼看窗外，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是残色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放你的风中也石沉大海。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赌注，埋胜的比赛，长石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 佢名字系 Felix 林志乐，由呢首作品涉谷疫情等。 晨光景盛。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啦。来到十二月传统庆祝的月份，去庆祝好多人都喜欢喝回两杯，但是有三样东西就一定不可以做。今日我们就请来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林启森总督察 Sam Sir， 和港岛区总区交通部道路安全组的黎卓峰督察 Michael Sir 上来节目，和大家讲下有关酒驾、药驾和毒驾的资讯。Sam Sir 早晨， Michael Sir 早晨。 是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好，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相信大家无论在新闻啊，定是电视剧里面都见过因为酒驾、药驾又或者毒驾而意外撞到无辜的路人的情节啦。咁我相信大家心入边都唔希望再有类似嘅事情发生，亦都希望警方可以严厉执法。Sam Sir 啊，唔知道今年嘅酒驾、药驾同埋毒驾嘅数字又系几多咧？情况同上年比有冇改善啊？ 系啊 ，Vicky， 咁酒驾咧、药驾同埋毒驾咧，一直都系警方重点嘅交通执法项目之一。根据警方嘅统计数字咧。2023年1月至10月涉及酒驾的执法数字就有584宗，比起去年同期的598宗是轻微下跌了 2%， 而在药驾和毒驾方面就有61宗，对比起去年同期的58宗就上升了 5% 左右。无论是酒驾、药驾和毒驾，不单止都是严重的罪行，影响的往往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家庭的一生，所以市民千祈就不要以身试法。 酒驾、药驾和毒驾都是危险又违法的行为，作为负责任的驾驶者就一定要做到顾己及人。 Michael Sir， 一般来说其实要喝多少酒才会超过法定的限度呢？ 是啊 Vicky， 其实喝多少酒才会超过法定限度这件事真的要看每个人本身他对酒精的吸收程度，就不是说喝得多一定会超标，又或者喝一两杯就一定不会超标。举个例子，就以可能大家都是喝一杯酒为例，一个平时喝很多酒的人和平时不喝酒的人，其实大家的反应都可能很不同的。一个习惯喝开酒的人，其实他的身体可能对酒精是没有明显反应，乃或乎他的驾驶能力亦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他在个酒精呼气测试里面其实可能已经是超了标，违反了法例的 了。其实法例的要求又是怎样呢？ 其实任何的驾驶者就算他的酒精含量没有超出法定限度，但是他被证明到在驾驶的时候有受到酒精影响，都已经可以被检控。所以话咧，其实无论你嘅酒量有几好，又或者只系饮咗好少量嘅酒精饮品咧，酒精都可能影响到你嘅驾驶能力，更加会咧大大咁增加发生意外嘅风险。咁所以最精明同安全嘅做法咧，就一定系滴酒不沾噶啦。而酒后驾驶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同埋取消驾驶资格2年嘅。如果因为酒后驾驶而引致他人死亡或者受伤的话，还可能是会被终身取消个驾驶资格的。 说得没错，所以喝了酒千万不要驾车。除了酒驾、毒驾和药驾一样都是违法的，最重要是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在毒驾方面，如果驾驶者的体内含有我所说这六种指明毒品，包括可乐英、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摇头丸，而进行驾驶、企图驾驶或者掌管汽车都属于违法的。而药驾就是指驾驶者受到头先所指明的六种毒品以外的药物的影响之下而驾驶，药物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驾驶者注意力不集中、眼瞓、头晕或者肌肉松弛等等，影响了驾驶者的专注力和反应。所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驾驶者真的不应该药后驾驶的。 喝了酒和受到毒品影响的司机就等同于马路上面的隐形炸弹，其他道路使用者随时会无辜被波及，真是不抵啊。 是啊，没错 Vicky， 在今年9月9号就有一单司机因为毒后驾驶而引致致命交通意外的事件发生在赤鱲角。一名曾经服食毒品的司机就揸着一架货车撞向一架洗街车，其中一名企喺洗街车车尾做嘢嘅工人就走避不及啊，夹咗喺两架车中间，当场死亡。 咁警员喺现场处理意外嘅时候咧，就发现货车司机嘅反应同埋对答咧，都有曾经吸食毒品嘅迹象啊。而司机咧，亦都未能通过快速嘅口腔唾液测试啊。之后警方咧就以涉嫌毒后驾驶咧，将佢拘捕咗。咁众所周知啦，吸毒已经系违法嘅行为，而毒后驾驶咧更加系害己害人啊。呢次毒后驾驶嘅结果咧，系造成咗一名无辜嘅工人死亡，仲令佢嘅家庭失去咗经济支柱。所以警方咧对于酒驾、药驾以及系毒驾咧，都系采取零容忍嘅态度，绝不姑息。所以各位驾驶者千祈唔好以身试法啊！ 冇错啊 ，Sam Sir， 其实咧酒后驾驶咧都同样咧会导致严重啊，甚至系致命嘅交通意外。喺今年嘅4月22号凌晨啊，尖沙咀咧就发生咗一宗私家车碾过行人嘅致命交通意外。当时一名醉了酒的男子就倒卧在梳士巴利道和摩地里交界的路面，之后他就被一架由喝了酒的司机所驾驶的私家车碾过，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在现场处理的时候发现涉事的司机身上有酒气，而且是情绪激动，警方就怀疑这个涉事司机是受酒精的影响，令他的视力和反应都变得迟缓，留意不到倒卧在马路上的人，以致到意外的发生。而当警方要求这个司机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的时候，这个司机还拒绝提供呼气样本。最后警方是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和未能提供呼气样本作测试去拘捕这名司机。 喝了酒之后揸车就已经不啱啦，还想着去拒绝进行呼气测试，企图去逃避刑责，这些这样的行为真是不要得啊。Sam Sir， 其实司机在警察要求之下拒绝进行呼气测试会有什么后果的？ 咁我就喺度同各位驾驶者呼吁一下啦，千祈唔好以为咧拒绝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咧，警方咧就冇办法进行检控。如果司机咧喺冇合理理由之下咧拒绝进行呼气测试咧，警方系可以用未能提供呼气样本作测试呢个罪名咧将佢检控噶。而呢个罪行嘅最高刑罚咧系罚款5000蚊、监禁3年同埋取消驾驶资格2年。亦即是等同于酒精呼气测试超过了定名最高限度的刑罚一样。所以拒绝呢酒精呼气测试对违例者只会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所以真的不应该以为不做呼气测试警察就没你苦啊。Michael Sir，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一些驾驶小贴士给各位司机呢？我又想问一下，在进行酒精呼气测试之前是这样灌水饮水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测试的毒素低一点的？ 好啊 ，Vicky， 或者我就喺呢度解答一下一啲关于酒精呼气测试嘅迷思啦。其实咧，驾驶者咧就唔好以为灌水、饮牛奶又或者冲凉就可以将呼气中嘅酒精咧含量降低。其实呢啲方法咧系自欺欺人，因为咧酒精排出体外嘅过程咧系非常之缓慢，冇方法咧系可以加快呢个过程嘅。而酒精咧喺体内停留嘅时间咧，亦都会比想象中长得多。即是说呢，其实你喝完酒几个钟之后呢都是不适宜驾驶的。咁所以呢，我俾大家嘅小贴士就係揸车唔喝酒，喝酒唔揸车。如果真係喝咗酒就应该搭车返屋企，又或者搵冇喝酒嘅朋友帮手揸车，因为安全呢先係最重要。咁我都借呢个机会呢去提醒各位驾驶者，如果见到警方喺路上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就请大家配合我哋警方进行测试啦。 咁另外呢，食咗药呢就要特别留意药物的副作用，建议各位驾驶者服药前都应该先向医护人员了解清楚。最后就是毒后驾驶，刚才说了吸毒已经是不对的，还要揸埋车就更加可能引致严重的后果。毒品祸害多，大家千祈不要尝试，各位驾驶者切勿以身试法。 Michael Sir， 其实针对酒驾、药驾同埋毒驾，警方采取咗啲乜嘢执法行动嚟到去打击呢啲违例行为呢？ 为咗去提升呢个公众安全，警方将打击酒驾、药驾同毒驾咧就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并纳入为呢个2023年嘅重点交通执法项目。喺今年嘅9月30号到10月1号嘅凌晨，新界南总区交通部咧就喺区内进行打击药后同酒后驾驶嘅行动，咁合共咧就向1400名驾驶人士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咁以打击中秋长假期期间嘅酒后同药后驾驶嘅罪行。咁行动期间咧，我哋一共拘捕咗16人，年龄介乎23到64岁， 分別涉嫌呢個酒後駕駛、沒有提供血液樣本以作化驗等嘅罪行。警方咧會繼續針對酒駕、藥駕同毒駕罪行，定期進行全港嘅執法行動，以加強道路安全嘅。 正如 Sam Sir 同埋 Michael Sir 所講，酒駕、藥駕同埋毒駕造成嘅意外真係非常之嚴重同埋致命添噶，所以警方嚴厲執法都係為咗保障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除此之外，当然唔少得嘅就系要配合宣传同埋教育方法嚟到去提醒市民驾驶安全嘅意识啦。Sam Sir 啊，不如就等你讲下警方喺呢一方面有啲乜嘢工作做紧啦。 可以啊 ，Vicky。咁喺宣传同埋教育方面咧，警方同埋运输署啦、道路安全议会同埋各位持份者嘅通力合作底下咧，我哋会喺一啲主要嘅干道啦，同埋当眼嘅地方悬挂印有反酒驾、藥駕同埋毒駕嘅標語嘅路邊橫額，同埋咧派發宣傳單張俾市民。喺電視咧、電台同埋網絡上咧都會播放政府嘅宣傳短片或者係聲帶，以推廣反酒駕啦、藥駕同埋毒駕嘅資訊，從而提高翻公眾嘅守法意識。另外咧，道路安全議會同埋警方咧喺節慶期間咧都會推行反酒駕、藥駕同埋毒駕嘅宣傳活動，而喺每次嘅大型執法行动完结之后咧，警方亦会透过唔同嘅渠道发放执法嘅成效，提醒大众切勿以身试法啊！ 今日多谢晒 Sam Sir 同埋 Michael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酒驾、药驾同埋毒驾嘅交通安全资讯。喺节目嘅最后，希望各位司机都时刻顾己及人，切勿酒驾、药驾同埋毒驾，遵守交通规则，唔好对自己、屋企人又或者其他无辜嘅人造成一世难以磨灭嘅伤痛。无论系司机定系行人，几时都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大升啊，升得几好下嘅咁啊。升几多咧？道指啊，升62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6点，纳斯达克指数升得多啊，升193点啊。科技股咧，大升就令到美股啊，特别系纳指咧升得多啲啦。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嘅咁啊。贴士咧，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高上50点啦。睇嚟今日港股咧可以用升市开局啦，可唔可以用？升市都叫做收埋市咧，咁就好啦吓。嗱、呢个时间1872388咧，可以呼吁下电话船仔好吗？ 系啊，今日咧亦都有一个位置啦，可以俾大家可能同身边嘅人讲声生日快乐啦，或者身体健康等等嘅。咁所以咧，听众们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 系啊，或者预祝下圣诞节都得嘅。1872388，等你打个电话嚟，依家交俾大助麦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咪环节啦，电话旁边拨通咗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上星期有冇日一字、啊？今个星期唔知道有冇每日一字赠予我哋嘅听众咧？ 啊，唔敢唔敢，嗰啲系阿林助汉教授啲好嘢嚟嘅。 系系。 系我哋下火，不过咧就讲开上个星期就偷呃拐骗啊，讲下偷啦。 系啊， 今次纯粹讲下呃啦。 哎哟，呃人啊，可大可小、啊。 系咯，咩叫呃咧吓？ 系 啲人仲可能知道就讲大话。 哎呀，你呃人 啊，咁即系点咧？咁嘅样啊， 即系同事实不符啦，就咁听落去系咪咧？ 系嘅，嗱，一睇翻嗰啲文献咧，有时候就話呢啲嘢叫做咩？如果套用翻啲英語嗰啲，就唔知有冇發錯音啦，就有啲叫做 misstatement 啦、而有啲咧就 false 嘅 statement， 即係有個做個 statement 出嚟啦，陳述啊啲翻譯做 咁啊，有啲就叫做誒，即係唔知咩叫虛假嘅陳述啦， 嚇、嗯 啊，即係講句話，那個句話咧就假嘅。 係， 不過睇睇下咧，即係嗰啲翻譯嘅文獻咧，以前亦做虛偽陳述噶嘛嚇。 虛偽陳述， 虛偽陳述，好似日中都唔少人，好似日都要講嘅嘛。見到老細讚啊， 係係， 佢人哋屋企又話：哇，你啲環境真係好啦。咁啊， 咁虛偽同生存之道就已經變成一線之差嘅 啦 喎。 係咯，但係會唔可以話呢啲就係刑事罪行？係 咯， 係 咯， 大件事係嘛？講話都要睇睇嚇， 你 有冇侵犯法律喎？真係嚇。 啊 嗱，香港嚟講，如果你話係呃咧，咁有啲時候啲人都知係咪欺騙啊、訛騙啊、詐騙啊，好、多呢啲類似同義詞啦咁嘅樣嘅。咁啊，先睇下即係成文法咧，我哋叫做即係話法律上咧，我哋仲係行緊普通法㗎。係。咁裏邊有兩種嘅法律來源咧並存嘅。係、啊。一種就成文者咧，即係話咧係誒，譬如立法會啊，人哋大啲嘅國家就是國會啊咁。啊！我國啊，梗係佢自己人民啊，上面嗰個機構咧，就係、 是、 去通過啲法律啦，咁、寫曬喺度嘅，有法典嘅可以睇嘅。咁、香港嚟講咧，上次提及過一條嘅盜竊條例嘅、雖然個名啊盜竊，但裏邊咧都有呃嘅罪行嘅喎。咁、如果係依咩直説咧，啊，佢有一條欺詐罪嚟嘅，即、係 fraud 嚇、啊。咁第十六條啦，裏邊嚇。咁啊，咁咩叫欺詐咁樣？哦，佢嘅解釋咧就話任何嘅欺騙 deceit 又點解咧？咁、總之就講一啲唔真確嘅嘢啦，咁嘅樣。咁但係淨係講唔真確嘅嘢咧，唔可以就咁有罪㗎。係 啊，係啊，係啊。 平時有時候即係啊氹下啲老人家開心啊，今日靚女啊，咁樣八廿幾九廿歲都話啊，咁事實都係嘅。 係咯，咁如果我去街市買餸，我讚下啲姐姐話你咁靚女，俾多兩斤菜我咁。咁我會唔會犯法㗎？ 佢叫親就梗係話啊，呢位又話靚女，嗰位又靚仔啦。系啊，下啲橙啊十蚊买埋两个。 系啦系啦， 啊咁如果佢啊警戒下，系啊，其实我都唔觉得佢系靓仔，不过咁叫，呢啲系咪洋人叫做咩啊？同个小白有关啊 ，white lies 系咪？ 哎呀， 白色嘅大话，咁其实就无伤大雅，甚至冇一受人欢迎啊。咁咁所以条罪咧有见及此都有咁写嘅，佢就话嗱、如果啊讲咗呢啲假嘢之后咧，系令到啊即系、就是、对。其他人咧係有利益嘅、就唔包括咗聽嗰、那個喎、即係如果講完大話之後咧，聽嗰個咧就因此獲利咧，啊呢條罪冇事 喎。 調翻轉咧，如果令人受害咧，即係話講咗之後啊，搞到嗰個人啊做咗啲嘢，不過係令到講正呃佢嗰個啦、自己受害嘅話咧。都唔可以成罪嘅，咁立法咧都要考慮好多嘢啦。咁咁但係除咗呢條欺詐罪之外咧，仲有幾條嘅。咁佢嘅寫法咧就話以一啲叫欺騙手段啊，咁啊得到財產，咁啊一條啦啲 property。咁另外一個就欺騙手段得到咩咧？好接近嘅就叫 pecuniary advantage， 就係金錢利益啦。即係可能就唔係實實在在，即係比較。金啊，代個銀咁嘅樣嚇，不過係有啲咧係金錢上嘅利益嘅，都可以係成罪嘅。 咁、如果呃感情嘅點啊，大眾咪 嗱咁樣呢、這個感情嘅定義咧，我哋睇多一條啦。佢、就話咧，如果用欺騙手段咧，係得到服務嘅話咧，咁、感情應該唔屬於服務， 唔屬於 咁、而且咧，欺騙手段裏邊咧，包羅萬有，仲係話咧。嗰句説話係嗱，你講又好啦，動作即係用一個行為咧方式都可以做到呢個欺騙嘅嚇。咁、而咧講及嘅嘢可以係過去嘅啦，而現在嘅啦嚇，聲稱自己做緊啲乜嘢啊，將來都有嘅。 哎呀，我同我仔仔講嘢成日都講到自己好勁嘅，咁我都可能係犯咗呢個欺騙罪。 哎呀，呢樣嘢真係要。睇下啲元素係咪齊啦？ 係， 即係你話繪畫一個將來美好嘅嚇、圖畫咁嘅樣。咁、因此嗰個聽到嘅人咧，個受眾咧接受咗、相信咗。然後提供服務嚇。咁呢度好彩冇寫到係婚姻啫。 嘿，好彩啫，係。 咁原來將來假嘅。咁啊，唔知會唔會變成刑事罪啦？ 哇！ 講下啫，都唔會人。咁樣去報官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 咁除咗成文法之外咧，普通法啦，亦都有嘅，亦都有呢、這個係詐騙啊、欺詐啦、fraud 啦。不過係執法部門咧就好興啦，咁叫咧就係、去用一條叫 conspiracy to defraud 就串謀詐騙。 成日聽啦。 好好用嘅，因為如果只要多嗰個人啊，佢哋一啲所謂犯罪集團咧，咁呢條罪都係去正案嘅時候咧，都幾方便嘅。大家就以為串謀咧，梗係嗰啲一個二個互相係認識嘅，唔係嘅喎。告呢條罪可以大家當中有啲人唔認識嘅喎。 哦， 總之佢哋有共同目的，佢要達到嘅當然係非法嘅啦。咁串謀詐騙咧，嗰個覆蓋面都幾闊嘅，所以執法者都中意用嘅。 所以我哋又成日聽到咯。 啊！呢啲嗱太过严肃啦，咁啊问下系报假案系点咧？ 报完假案之后咧，就有机会浪费警力噶，随时又多两样嘢添。 啊，系啊，两条罪嚟嘅，不过咧浪费警力大致上都系话佢有啲系唔真确嘅嘢。 啊， 咁浪费警力咧就真系有个 wasteful of 佢哋啲 manpower 啦。 啊， 咁但系报假案就 misleading 咧，就即系话真系要。mislead 咗佢嘅，即系要呃到佢嘅。咁试过有案上嚟咧，咁有个执法部门嗰个阿蛇咧喺个证人台就哦，佢嚟啊，左手嚟右手去，冇影响佢，即系无论真定假都不受影响咧，阿条罪又唔成立噶噃。 哇，都几难去到界定。如果我系作为一个凡夫俗子、一般平民百姓嘅话咧，例如我喺街上面见到哇好多违例泊车，等我即刻打电话去举报先。点解警察嚟之前咧，佢哋已经鸟兽散啦？咁我就好似有一个报假案嘅嫌疑咁，点算咧？大仲咪 咁又唔使担心。一来其实而家手机处处学政府语咧，就当你安全情况下咧，啊，即系如果你系记录低嗰啲犯罪证据系可以嘅。 哦，咁样。 咁阿 Sir 当然都会明白啦，佢嚟到之时同你报案嘅时间差，相信都会合法去办事嘅。 呢啲系常理可以解决啊。 人咧嗱都可以咧，即系收到假嘅资料冇俾人呃啦。咁但係機器係點咧？而家咁多呢啲 vending machine 係嘛？咁呢啲咁嘅夾公仔機又好，買飲品嗰啲抌個假錢落去，或者有啲人係古古惑惑咪叫做啊，揾啲細嘅又套住個錢。咁但係可唔可以部機器俾人哋用啲假幣去呃咧？咁暫時我理解法律上就唔得嘅，因為嗰個咁嘅 deception 啊，呢個假嘅欺騙嘅東西咧，係無論係行為啊定係説話咧。是要 operate， 即是一定要在那个受众的树、那个脑袋这个思想受到影响的。机器就暂时法律上似乎都没有特别承认它好像人那样有思想可以被人呃到的。 哎呀，不过迟些就不敢说了，你知 AI 的东西一日千里啦，我们现在有没有被 AI 呃紧我都不知道。 咁啊，系俾人呃，咪当唔知咪冇事咯。咁另外就系、是，如果你话系用欺骗啊、讲大话啊，即系其实嘅罪行咧五花八门嘅，好多种嘅吓。你譬如各个部门佢哋要申报啦，有啲人申请公援啊、公屋啊嗰啲咧吓。咁虽则咧，佢可能第一次报嘅时候咧，佢冇嗰啲某些指定要报嘅财产啦。后期有嘅时候咧，其实佢有责任要报嘅。有啲部门都系按时按后，或者每一年咧，佢都要所谓 update 下、更新下噶嘛。咁佢唔可以话喂我冇出声话我冇，咁咧就冇事吓，因为 omission 啊，即系唔讲咧，都可以属于欺诈噶喎。咁啊要小心啦咁。另外咧就亦都系有啲叫旅游证件啊，虚假嘅啊。咁呢啲咧，其实香港嚟讲判得都重嘅，都坐成年几监嘅，如果系一般嚟讲。咁但系虚假嘅旅游证件就唔好谂住话诶。好似啲間諜片定乜嘢電影咁，唔知邊一國揾個人咧，就喺個黑房度自己製造出嚟嗰啲咧，先至係假嘅旅遊證件 啊！ 甚至乎真係政府出嘅，譬如你香港政府出嘅旅遊證件，或者第二啲國家出啦嚇。咁、但係只要上面資料唔真確咧，譬如出生日期啊、出生地點咧，你明知而仲繼續去使用啊、管有咧。都视之为一个虚假嘅旅游证件嘅，有个故事啊，可以快快脆脆讲埋啦。曾经何时咧，就系有人啦吓，就乡下咁啊，佢哋好兴去南洋嗰啲地方咧，就系打工嘅。咁啊，去咗嗰度咧，就因为又要办当地嘅居民证件啦吓。咁你知香港地开公司嘅时候，啲叫 shelf company， 即系去到嗰啲 secretariat 嗰啲咩秘书公司咧，咁啊喺个架上面攞间公司成个盒咁落嚟就可以用噶啦，咁啊差唔多咁嘅情况咧就诶、有一个现成嘅咁啊，譬如我假设叫个 Fernando 咁嘅样啊，咁啊诶叫做 Fernando 咧，从此就咁于是咧佢就攞咗新嘅名啦吓、自不然都咧系出咗嗰度个旅游证件，咁啊出生地点啊日期咧同佢自己本来 啊，是不同的。 嗯， 咁啊，如是者咧出出入入啊，经香港咁啊，好多次好多次。 嗯， 啊，咁到咗后来嘅事业有成啦，吓、啊，咁啊有人就话：咦，阿爷啊，喂，啊你咁啲子孙满堂，咁但系冇理由个个都姓 A B C 嘅 C 嘅、 啊， 但系你又叫 Fernando， 不如不如去吓、啊、去翻以正名义啦，咁样吓。咁啊佢揾咗个啊真系有识之士啊，即系呢啲行家咧咁样啊。咁啊，行家就好啊，同佢做份誓章宣誓嗰啲即系章程啦，咁啊讲到明咧，嗱以前咁，咁啊递咗去呢个啊入境处啊咁样，啲、官员一睇吓，咁啊即系虚假， 系咯， 啊仲有另外一条就系、是、一出一入以前要填纸仔噶嘛，咁啊嗰张咁嘅出入嗰张纸仔咧就变成咗系向呢个有关官员咧系作虚假声明，每次出一次入一次咧。都犯两条罪， 哇！ 睇呢个虚假旅游证件，同埋另外一条就系提供一个作一个假声明。咁头先提过啦，都重罪噶嘛， 系 一条系坐年几吓，咁、啊、咁多十年嚟咪坐， 要长命癫先得噶。 总之行得正，企得正，讲真话就唔会俾人讲。你呃人啦、 啊，啱啊！咁啊，唔想日日生活咧心惊胆跳嘅话咧，要活得自在，最好都系光明正大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晒小白，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便贴着舞台，迎奖品穿越淘泥，谁介意远航像那位三千八角有待磨平，性格身材神情，寻觅自我的漂亮原型。Your eyes on the clouds, you're having a doubt, flow so far, makes me got this drought. You just wanna be me, nah,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Like on the road, full control, my confidence unbreakable, keep up the ball, unshakable, can't stop me from reaching my goal.一刀一不精雕细琢，风中只有我，和旁人没有关，不必解释，不需注脚，眼光加冷笑，十八岁如何作自叹。 名字是 Windy， 詹天文有呢首作品《大雕刻家》。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啦，梗系要揾嚟阿畅睇下今晚有咩睇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十点半系咪有四大百货睇咧？ 冇错，呢个系一个新嘅纪录片啊！咁啊，一连两集，咁啊，一连两个星期五嘅晚上十点半都会送上俾大家。咁啊，讲紧嗰个四大百货咧，其实边四间咧？就系我哋香港人好熟悉嘅善士啦、永安啦、新生同埋大新四间百货公司。嗱、其实咧，佢哋成立好耐嘅，二十世纪初咧已经成立噶。呢一个纪录片咧，会同大家睇下啦。呢四大百货咧，喺佢哋创立嘅过程系点噶啦，同埋喺中国商业发展史上面咧，佢哋原来好多创新的。今晚第一集啦，先认识一下第一间中国由华人创建嘅第一间百货公司，原来咧就系我哋认识嘅先施百货。咁佢哋就喺香港嗰度创立嘅。今集咧会同大家认识一下创办人嘅背景啦，佢点解会想开百货公司咧？嗱，当时中国系冇百货公司噶，佢点解想开一间咁嘅公司咧？建立嘅过程其实唔系好顺利嘅。咁究竟佢经历过啲乜嘢咧？嗱，今集会同大家讲下。另外啦，头先阿畅咪讲过咧，四间百货公司佢哋好多创新嘅，究竟佢哋喺一 100年前他們創新了什麼呢？提供其中一樣東西，剛才講開先師嘛，先師公司呢原來是全中國第一間公司聘請女售貨員的、哦、即是女 sales、哦、是啦，現在你隨便入商場鋪頭可能多過男售貨員啦、 啊啊、 原來全中國第一個女售貨員是在先師百貨那裡出現的。另外那三間他們又創新了什麼呢？嗱，想知道多些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四大百貨啊。 阿卓，你平時喜不喜歡行百貨公司的呢？ 哦、我細個就好鍾意同爸爸媽媽去百貨公司行啊，而家呢就習慣咗網上買嘢，唔好話百貨公司，普通公司都照行嘅。 哦，我真係已經唔慣咗行街啦。 係啦，咁你呢？ 我係鍾意行百貨公司㗎都。 咁、啊、你最鍾意行邊個部門呢？就 喜歡看女裝的，咁行完女裝咧，就會走咗去看化妝品，再看完化妝品咧、嗯，總係會有幾難咧，係會突然間會有啲特別得意嘢嘅，即係啲玩具啊嗰啲我就會睇咯，咁之後先再行食物。 我醒起你咁講開咧，我醒起有一個童年嘅都唔知係咪陰影啊，有一個好重嘅回憶啊，就係、是、通常啲百貨公司咧會有一個部門咧就係、是、賣嗰啲玻璃啊、水晶啊，咁、 哦、 啊就咁擺曬貨架嗰度。咁我話我細個同父母去行噶嘛，我每一次行過，我爸爸媽媽都話你小心啲啊，唔好搞啊，一次就冚唪唥跌曬啦。所以我而家都仲行過呢啲地方，我都仲係有少少驚驚地嘅。 我唔係淨係你啊，我都係啊，我到而家行過都俾我爸媽話。喂，小心啊！你啲链啊，你啲袋啊，小心啲、啊。 系因为我哋唔系小朋友嘛，个体型大咗，更加容易挨。 系啊，同埋爹哋妈咪嘅心目中，你永远都系会打烂嘢啊，永远都系，系、 哦、 咪啊？ 小心驶得万年船啦、啊！大家即系今晚行唔到百货公司，记得睇呢个四大百货，好翻做啊！ 冇错，记得睇十点半嘅四大百货啦。咁我哋去到12月9日星期六5点亦都有朝清志、 啊。冇错啊！喂，呢个节目咧，我想介绍咗好耐噶啦。等到去到第40多集，我先介绍翻。其实咧，呢个朝清志咧系咩一个节目咧？就系、是、一个介绍年青人嘅杂志式嘅节目。咁啊，有我哋阿船仔有份主持嘅。佢哋当中咧，每一集有一个环节叫青春颂，就系、是、几位咧年青嘅主持人咧，佢哋会坐埋一齐啦，就住一个佢哋谂咗嘅题目咧，一齐倾下偈。等我哋咧，从而认识年青人而家嘅生活嘅谂法多啲嘅。喂！而家12月啦嘛，你哋一年几集讨论过呢个圣诞节特别企划，你哋倾过啲乜先？其实 嗱，实际上咧倾过啲乜咧，我梗系唔讲住啦。不过我哋就会讲下啲难忘嘅经历啊，或者大家会买啲咩礼物。最紧要系咩咧？嗰度亦都有一个小游戏会俾大家睇下，我哋圣诞节会玩啲咩嘅。咁啊，唔系净系斋托，因为以往嘅集数咧，我哋多数青春颂呢个环节都会有一啲少少嘅剧场嘅，就表达翻当阵时嘅主题。咁多数都系以啲搞笑啲嘅方式去演绎啦，幾好笑。咁、另外咧，朝清志亦都有其他唔同嘅 segment 啦，譬如超爽自驾游咧，就会同大家去内地嘅市区睇下啲乜嘢特别嘢，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另外亦都好好玩一样嘢，叫做后生仔探世界啊。咁我哋就会睇下唔同嘅地区有啲乜嘢特别嘅事情会发生啦。今集咧就会系 Mika 咧就会跟随嘉宾黎俊业阿波下去社区，同一班小朋友家长去制作一啲纸皮嘅玩具添。咁、所以咧、好玩啊！咁我之前都有试过另外一个 segment 咧，就系办公嘅，咁就系我系做一个魔术师咁样，见习魔术师。 好开心、 啊，好开心啊！但系好惊咯，因为只手本身都唔算系十分之灵活，但系做魔术师咧系要好灵活嘅， 系、 哦，同埋你要好有自信先可以呃到啲小朋友。嗰阵时我做完都系错晒嘅，我就逼啲小朋友帮我拍掌咯。 啲小朋友可能都会睇得好开心，不过就唔系从呢个欣赏魔术嘅角度啦，可能系变咗睇小丑嘅角度。 系啊。佢哋完咗就系、是、哦咁样哦吓、啊、你哋唔拍手噶，佢哋先俾面咁样。 啊，好乖啊！ 系好乖嘅，咁都系好玩嘅，亦都呢个节目咧系可以了解多啲年青人嘅谂法。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就记得留意星期六12月9日5点嘅朝精节啦。咁啊，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拜拜。 好啊，可以捧下船仔场啦。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先。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今晚咧大致都会多云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吹和缓嘅偏东。东风啊吓，咁啊未来两三日都系大致多云嘅。依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阿根廷球星美斯效力的美职联球会国际迈阿密宣布，明年2月前往亚洲进行首次国际巡回访问，2月4号在香港大球场与香港队作赛。比赛门票将会在下个星期五在一个旅游网站独家发售，赛前一日的公开训练环节门票亦都会发售。国际迈阿密对首次访问香港和亚洲感到非常高兴，班主之一的英格兰名宿碧咸形容香港是美丽的城市，很高兴有机会带领球队来香港进行第一场国际巡回赛。学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近期受到关注，刚刚卸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的黄仁龙接受访问的时候重申，现时应该将学童精神健康放在首位。被问到是否需要暂时取消部分考试，他不同意一刀切的做法，因为各学校情况不同，应该更针对性处理问题。黄仁龙说，最近曾经提出在学校安排专人负责统筹精神健康的工作，他希望年轻人不要放弃理想与价值，亦都希望年轻人分好一些，有助正面解决问题。他重申，政府近日推行以学校为本的三层应急机制，有助紧急提供协助。出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六年的黄仁龙又说，卸任之后仍然会应邀到不同场合推广关注精神健康信息。澳门轻轨氹仔线延伸到孖角站的服务今日开通，头班车朝早六点半开出，有旅客和市民为乘搭头班车和收集当局派发的纪念品通宵排队。有住在孖角站附近的市民趁着放假体验搭头班车，他说全程用了大约一个钟来回都算方便，日后会考虑揸少啲私家车。改用轻轨出行到离岛，有住在澳门的学生估计日后用轻轨接驳巴士到大学，可节省大约半个钟车程，比较方便。澳门轻轨公司表示，为配合孖角站开通，会增加列车班次，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由朝早六点半至到晚上11:14，星期六、星期日和公众假期就由朝早六点半至到午夜11:59，班次大约7:30至到10分一班，会视乎客流量适时调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67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4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系跌0.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6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友邦保险63.2升5.5，腾讯控股306蚊跌1.8。阿里巴巴69.9升2毫，美团85.95跌1.5，比亚迪股份212.4跌6毫，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1.25升2毫，招商银行25.6跌2.5，华润啤酒33.6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43.35，瑞士法郎0.875。加元1.359，人民幣7.153，英磅對美元1.259，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經平均指數報32,335點，係跌523點。港金報18,930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0.23美元，卖出20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消散紧去到德宝花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至江街。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盈辉台一段慢车龙尾天主教坟场；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面粉厂嘅车龙去到启德消防局；新界区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城方向，近住枫树窝路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嘅车龙排到泥围；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浪翠园。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大老山嘅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希尔顿中心。反方向去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区议会一般选举还有两日，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一二一零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约定你记得来投票啦。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然呢一对韩国嘅全女班咧，我哋平时嗌做 G Idol 咧，但系其实咧有另外一个叫法咧，可以就咁样叫 Idol 都 OK 嘅，因为括弧嗰个 G 咧可以唔读音嘅。有呢一首新歌 I Want That。 I want that right now, like you and me. I want that we messy, no c'est la vie. I want that, I want that. Don't stop, we ran through the yellows. We go battle to the metal. Then on stage collecting the medals. We hearing no higher level. If you're wondering, I'm too hard for layers. See you only when I come up for air. Let you tell me that. Now what you say, what? Huh? I want you to fall, hardest of all. Until the tears fall. 又唱得又跳得又睇得啊！呢一对全女班嚟自韩国嘅 idol 或者可以叫 G idol 啊，上升到本周第三位。I want tha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国剧八三零公诉，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我要搞清楚，你同钱天心死心塌地咁去维护嘅嗰个主脑，佢到底系乜嘢来头？ 有啲事你唔应该知道嘅。 赵启海自首又系咪咁简单呢？系咪李仪堂口中佢真系有人要维护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同心一个香港， 共建美好社区大汇演。 本港七间电子传媒携手合作， 近百位歌手及艺人同心参与。 十二月九号晚上七点至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2023区议会选举，完善地区治理，共创美好社区。 香港，同乡。 扭的绽放，彼此相守。 一票一听，一二一零齐投票。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咧，阿船仔同埋阿 O 都喺度啊，同我哋听众朋友咧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系早晨啊 ，Tolly，Tolly， 早晨， 早晨，早晨，两、 啊、 位主持，早晨， 你好，你好，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嗯。 今日有啊，今日咧系我新抱仔生日啊！ 哇，你呢个奶奶真系好好啊！打上去大气电波啦，点个靓唱俾阿新抱仔，新抱仔叫咩名字啊？ 叫洪欣， 洪欣阿欣啦，不如我哋叫佢系 亲切啲， 洪欣好啲，洪欣亲切啊， 洪欣亲切啊。系咩？哦，好啊，好啊，唔系我惊，我惊同嗰个艺员啊，即系我哋曾经嗰个艺员，好似啊嘛，系咪？但系佢 姓蔡嘅， 系啦系啦，即系因为好似即系直接咁样叫咗，我以为你新抱仔就系洪欣，因为你新抱仔就系洪欣，咁我就叫佢洪欣。唔系呢个讲下笑啫，朝头早轻松下，好啦。咁啊，有咩叫做点唱说话要同佢讲啊？ 好啊，好啊，因为咧呢个真系新嘅新。好新鲜嘅呢个新抱仔，十一月廿五号咧就同我仔仔阿晴我结婚嘅啫。 哦，开心喎！喂，你都系阿新奶奶咁样系嘛？ 多谢阿 O， 系啊，咁啊祝佢哋咧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先。咁啊， 一定啦。 系啦，杯新抱茶又好甜啦，系咪啊？ 好甜啊，好甜， 好甜啊！ 呢个新抱仔好中意，系我好中意，好靓女，好斯文，好高， 好开心， 系我仔仔嘅，真系梦中情人。 你阿仔啊，好眼光啊嘛，好似妈咪咁样。喂，点样噶？佢哋嘅爱情故事，少少地讲啲出嚟听下好嘛吓？ 都好啊。 好啊好啊。 爱情故事咧，都系因为阿 Poly 咯 ，Poly 介绍。 哦，真系噶？系咩？ 真噶，系 你介绍佢哋识嘅，你撮合嘅。 系啊，因为仔仔好怕丑啲男仔嚟嘅，从来都唔拍拖噶。 咁你点样为眼识英雄？叫我 friend 为眼识一个好新抱啦吓， 系啊，咁啱有个朋友去介绍咯，系啊，咁我就好啱，我觉得好好啊，即系我都一见钟情。 喂，你都即系又坦白啲咁样讲，要阿奶奶都对阿未来新抱咧留下好嘅印象。头先讲咗几次啊，好靓啦，好好啦，好高啦， 斯文啦， 哇，好斯文啦，四个好啊，大佬。真系，即系应该系啦，真系超级好啊！应该都打咗，哇，成手都系龙凤额嗰啲嚟嘅，你可能都系铁线拳咁样系咪？ 都好系，本身我哋即系奶奶同妈咪都好锡佢， 系啦， 真系有啊有啊，得闲 send 张相俾你睇。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诶，唔使啦，呢啲封咗本嘅唔使 send 咗俾我睇噶啦，系啦，你阿仔开心就得噶啦，最紧要啊，知唔知道啊？系阿仔开心咁啊，系咯，咁佢哋会唔会去度蜜月啊？ 因为暂时就唔会住啊，因 为做嘢啊， 系啊系啊，冇错，要做嘢，因为系。 洪恩是做老师呢，他们的假不是随时放的。 哦，一定啦。哦，原来是 Miss 什么 ?Miss Choi, 是不是头先好像姓蔡，是不是 姓的。那么好像 姓的。哎，当然啦，要记住 number, 讲错了讲错了很麻烦的。是啊。喂，但是呢我又想问一下你今次阿仔擺酒啦，或者做婚禮啦，其實做媽咪係咪真係好開心？唔好講話放下心頭大石啦，有陣時做媽咪咧，你見證自己嘅小朋友進入人生嘅另一個階段。嗱，我容許我用小朋友啊，因為喺媽咪嘅世界，阿仔永遠都係小朋友嚟嘅，係咪先？你有咩感受嘅？其實分享一下好嗎？ 開心咯，即係我哋大家都幫手咯，即係都幾幫手。其實阿女咧都舊年結婚 的，上年已經有個女婿噶啦，係咪啊？今年就添多個新抱。 阿女就係妹妹嚟嘅，阿妹結婚先咯，係咯，所以我都好開心啊！呢兩年係啊， 係啊， 舊年係啦，係啦，舊年就 圓滿啦。喂，嚟緊會再未圓滿，仲會圓滿啲嘅。 係啊，我想講嘅嘢就係我想你要嘅。 哎呀， 咁我哋咧又唔講啦，有啲講咗出嚟咧就唔成，你成真先打電話同我哋報喜好唔好啊？成真同我哋報個喜。请我哋食嗰啲猪脚啊，咩姜醋啊，嗰啲咁嘅嘢好嘛？好啦，咁啊，喂，嗱，同你倾住咁多先啦。今日拣咗咧，张国荣啊，哥哥嘅歌咧，为你钟情啦，去送俾一对新人啦，同埋你自己听啦，同埋听众朋友听啦，好唔好啊？ 都系 客 fans 嚟嘅，我都好中意哥哥啊，系，即系成日都， 我仔都系叫 Leslie。 系咩？哦，好好中意哥哥，成日重温翻，其实我中意睇哥哥做戏啊，真系， 我 会睇 咯， 咁靓仔得唔得噶？系咪先？ 真系咁靓仔。 好，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多谢电话，拜拜， 拜拜。 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弦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环做证，对我讲。一生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 听我痴情，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把定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我做证。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饮饮食食嘅最好。 我每一次都劲想跟埋一齐唱， 系咩？ 系啊， 俾你唱多阵啦。好啦好啦，唱完啦。哎呀，吓走晒啲听众啊！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嘅食物咧，都系啲甜品类嘅。不过呢个甜品类咧，我哋热食嘅。 熱食甜品 係啊， 正啊！ 熱食甜品正、啊， 莫非係中式嘅糖水？ 佢唔係中式嘅，佢係西式嘅。不過咧， 咁、哦、比較少有喎、啊。 都唔會， 哦唔係喎，布 丁有 pancake 咪已經係咯， 係、哦、喎、啊，你話哇，哇 好啦。今日呢一個咧就係 pancake 嘅香蕉 pancake， 咁但係呢個 pancake 咧就唔係特別需要咧，又用嗰啲咩pancake 粉啊，整個漿出嚟就唔使咁樣嘅。我哋先準備一條 banana。 哦、oh, ，banana。 banana 咧就唔好就咁攞住條 banana 咧，切到佢一嚿嚿咁樣，我哋要將佢切片。 哇、wow、 即係一條 banana， 你買嘅時間咧就買啲直身少少，唔好買得太彎嗰啲啦，咁就唔得噶咯噃。好啦，咁你就买啲直身少少嘅，就打直咁样切，咁你可以切到佢嗰个横切面出嚟，咁咪一片片咯。因为我哋系需要咧系一片片嘅呢一个嘅 banana 去到做呢一个嘅原材料嘅。好啦，咁啊，当你切咗之后啦，你亦都咧要准备即系做备用啦。跟住咧就准备定个 pan 啦，大少少嘅，因为你我想将嗰条 banana 咧系成条放喺上边，跟住咧就好靓咁样，唔需要再整弯佢或者整到佢凹咗咁样。我想靓啲嘅。好啦 ，banana 咧就放喺呢个 pan 上边，咁啊开火就煎佢啦。 嗯， 啱啱煎佢嘅时间咧，就发觉啲 banana 嘅香咧就已经出嚟。你可以轻轻反反佢，唔、啊、需要咧煎得佢太窿嘅。 系 啦，因为佢好快脆咧就会热噶啦。好啦，当佢一热到嘅时间，即系你闻到啲 banana 香一出嚟嘅时间，你就准备定啲蛋浆先。 嗯， 蛋浆就发到佢好靓啦。咁然之后咧，我就建议大家就直头啲蛋浆，我想再整得靓啲咧，咁可以咧就攞个筲箕仔就隔一隔佢先。 系， 咁啊隔一隔佢，然之后咧你就将呢个隔咗泡泡嘅蛋浆就倒喺呢一个 banana 嘅 pan 上边。 banana 好啦，咁你倒咗上去之后，嗰个蛋浆咧就啱啱浸过咗。嗰、那個嘅 banana， 咁啊已經係代表嗰個份量咧係適中嘅啦。 係， 咁啊煎雞蛋嘅時候，大家都有煎過啦，咁你就會發覺啲雞蛋就會慢慢瓊咗嘅。 啊，係啊，係。 因為熱啊嘛，咁越熱就慢慢瓊咗嘅。好啦，喺呢個時候你就可以落啲黑芝麻，或者加埋白芝麻，即係黑芝麻加白芝麻，係啦，好多芝麻喺入邊嘅味道。然後咧，你就將嗰個嘅banana 加呢個蛋漿咧，就因為已經開始硬身咧，你就將佢好似整呢一個嘅。暗裂咁样，就慢慢将佢卷佢，慢慢卷卷卷卷，亦慢慢卷咗嘅时候咧，就将佢卷成一个咧就蛋卷，即系好似一条扁身嘅春卷咁样。 系 啦，你想唔想象到？ 想象到。 系啦，咁将佢变成一个卷扁身嘅春卷之后咧，你就可以放喺砧板上边，趁热嘅时候就慢慢将佢切开佢，咁啊切开佢咧，你就可以再用嗰啲日式摆喺寿司嘅方法，就摆得佢好靓啦。 哦、啊， 系啦，咁啊上边可以就再加啲。cream 或者我自己就中意小朋友喜欢嘅话，就加啲榛子酱或者系加啲 朱古力醬在上面畫埋啲 pattern 喺上面嘅，咁你就會發覺呢一個嘅 banana pancake 咧就已經完成咗噶啦。你想再整得靚啲嘅，你可以喺側邊咧就揾嗰啲番茄，咁你煎緊呢一個鑊嘅時候，煎個 pan 啦，煎緊 banana 嘅時候，你都可以將啲番茄咧切一半放喺上面就輕輕煎一煎。 呢都幾 fresh 喎。 係啊，咁可以增加咗嗰個番茄嗰個嘅吸收嘅。咁你可以試一試喺星期五嘅時間，如果你 lunch time 唔知道食乜嘢嘅話咧，就直接食呢一個 banana 嘅蛋卷 pancake 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璇仔今日同你讲啲食嘢啦，好唔好啊？因为咧原先想同你讲饮嘢嘅，但系头先已经同你讲咗咧，把声咧未好得翻晒啦，咁啊戒咗酒精饮品一个月啦，咁啊好开心啊，个人都精神翻晒哦。 我以为你会想饮啲我哋叫咩废水咧？ 唔会唔会， 肥仔水咧？ 我唔得噶，我唔中意饮嗰啲珍珠奶茶嘢嘅。 其实我好中意饮啊，我成日都揾有边度可以饮好好饮嘅地方。 你年轻啊嘛，系咪先？年轻可以赚翻嚟，正所谓，好似阿刘心柔咁样讲，年轻。弹翻嚟，其实佢讲，我今日咧想同你讲一间饮食嘅体验啊。咁咧我自己就唔系好迷信车胎人嗰本书嘅。 哦。 不过咧咁啱得咁巧咧，近排咧年尾咧都好多唔同嘅公司咧都会请你食饭噶嘛，即系慰劳下咁样，就等于我哋晨光都会即系有啲 team building 啊，第时谂住打边炉啊，大家饮饮食食啊。我食咗咧一间车胎人噶。叫做 Green Star， 咩叫 Green Star 呢？就係、是、你平时听嗰啲三星、二星、一星嘅成日听啦，即係超级好食、普通好食、超级贵、普通贵咁样啦。咁、但係呢原来呢呢、這个绿色嘅星星呢就係、是、佢用嘅食材呢通常都係环保概念嘅，有呢个可持续性嘅咁样啦。咁、譬如佢用嘅鱼啦都係叫做永續，可以永續咁樣飼養啦，即係唔係用一啲瀕危嘅魚，跟住同你講，哇！呢個咧就係阿拉斯加嘅乜乜乜乜魚嚟㗎啦，佢咧全世界得翻十條嘅啫，如果你食咗咧，有少一條嘅咯咁樣，咁就唔係用呢啲啦。咁但係咧，佢又可以咧煮出好好嘅一啲叫做美食啦。咁呢間餐廳其實喺銅鑼灣嘅，咁食西餐咁樣啦。西餐咧，我真系要 大。我唔知贵唔贵啊？ 贵嘅，贵嘅。但系咧，佢我自己好怕食啲西餐系一篤一篤咁样咧。 哦，系。 即系嚿一嚿，一篤一篤，跟住石碟好大。 Fine dine 咁样咧。 石碟好大，嚿嘢好细。 系。 大子好细，跟住上边有两粒鱼子酱，跟住有一片金箔。 系。 跟住就撩咗个花，攞啲汁咧，撩咗个花出嚟。跟住我就攞个叉啦，食啦。其实我平时啲食量都好多，我一隻叉已经可以一嘢食咗个大字啦，但系唔得，要扮劲咧。跟住就夹硬切， 要切。 我心谂，好似个五蚊嘅硬币咁大个，仲切乜鬼啊？一嘢就摆落口，我真系一嘢就摆落个口嗰度。但系咧，呢间餐厅有两道菜都 wow 到我嘅。第一个咧系佢用咗类似咧一个马卡龙嘅饼啊。饼皮入面包住个馅咧，就好多蟹肉啦，蟹膏喺入面啦，跟住咧上面咧再加咗好多嘅呢个三文鱼子啦， 哇，好似好食咧， 系好好食嘅，系好食嘅，同埋咧佢用嗰个马卡龙嗰个皮咧，系咁嘅意思啦，但系嗰皮咧本身都系用啲香草啊。去做咗个酱汁，嗰酱汁再焗成皮去做咯。 哦，咁所以佢就唔系甜嘅。 唔甜噶，我中意食咸嘢。其实我仲系处于啲马老嘅年纪啦。但我深信咧，嚟紧可能到自己有机会踏入50至60岁咧，就好中意食甜嘢嘅。即系成日话啲老人家咧，老人成世蚊啊嘛，到时可能就中意食啲甜嘢咯。哎呀，我讲 呢个时候珍珠奶茶咪你朋友咯。 系啊，但我原先仲有第二道菜想讲俾你听，但我唔够时间讲咯。成日有机会嘅呢啲讲饮讲食嘅嘢，咁年尾都系啦，咁大家多啲留港消费啦，咁啊，香港都好多 好味嘅餐厅，冇错， 可以啦，俾大家去品尝一下啦。嗱，今日咧转个头有风骚快活人啊，咁啊，唔好走开啦。